人在30号早上11点左右就出现发烧、呕吐同腹泻等嘅症状。事件已经通报市政署食品安全厅跟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嘅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7的时间，开始一个星期，新的一个星期，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都亦都就是继续可以听到白元浩的声音。早头早的时间都是在星期一至五早上晨光第一线，会有我陪着你们的。今天外面是26度，相对湿度86%的，就这样看个天气，都会觉得今天都是市区啊，天文台都话到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咁啊新界咧仲会再高多1-2度添，咁啊可想而知啦，高多1-2度咧都去到34度啊吓，咁啊寻日都系呢一个嘅连续几日假期嘅最后一天啦，咁啊好多人就会去到呢一个嘅户外嗰度咧就游乐，咁啊都发现咧好多嘅朋友咧啊出现一啲嘅中暑嘅情况，咁啊天气咧喺呢一个嘅5月4日的时间，今天又会是炎热的一天，所以大家都要记住多些去到补水，如果不是就很容易会 热亲啊，即系之前咧冬天啊惊冻亲啊，而家惊热亲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5月4日啦。农历方面咧，就4月初12嚟嘅。我哋而家咧好多时都会出汗啦，啊，天气真系热啦。其实明天咧，咁啊初13啦，4月5日嘅时间咧，明日咧就系立夏。有立春啦，有立秋啦，立冬，点会冇立夏啦？系咪？所以咧，热咧啊，根据翻呢一个24节气咧，其实都系啱嘅。啊，听日先至同大家讲立夏。我哋生活上边咧，可能都会容易积聚好多唔同嘅负能量。呢啲嘅负能量咧，都会令到我哋啊周身唔聚财，成日咧都系愁眉苦面，成日都话到。咁多负能量啊！当机会嚟到，当好运嚟到嘅时间，都可能会俾我哋吓走。有啲乜嘢办法咧，系可以将我哋啲负能量带走咧？啊，原来汗水咧，正直啊，就系带走负能量嘅最好嘅一样嘢嚟嘅。当然就唔系话你仍然系盈盈溢溢出嗰种辛劳嘅汗水啦，而系讲紧咧经过运动之后可以带走呢啲嘅负能量。啊，当其时经过运动，大量嘅运动，负能量就可以跟随住呢啲嘅汗水咧排咗出去，咁啊令到你嘅身体入边咧多翻多啲嘅正能量。天气热或者喺傍晚晚上嘅时间，会唔会有机会出出下汗？喺日头做工作辛苦嘅时间，积聚嘅负能量喺夜晚嘅时候将佢哋带走咧。 十只手指彼此紧紧关闭，咬紧呼吸，这刻绝不会放低。就算软弱躯体，思想却是极美丽。多冷静，越强越自强，越勉励。尽了一分一秒去发挥，得与失极难控制。每次踏上这个努力方，当天的足印亦是仍然陪我。抹去多少血汗，印证多少渴望。天生我可抵抗迷惘，每次踏上这个老地方，我实在感到多一些曙光，以掌声转变了境况，燃点所有希望。起风霜的洗礼，每声真心欢呼是催化剂。就算最后一位，稳守信念在心底，不怨命，以诚意动人越美丽。尽了一分一秒去发挥，得与失极难控制。印证多少渴望，天生我可抵抗迷惘。每次踏上这个老地方，我实在感到多一些曙光，以掌声转变了景况，燃点所有希望。多少渴望，天生我可抵抗迷惘。 希望。 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他的歌曲《寒》。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就是来到6:15了，今天跟大家看看就是有关于不同地方的历史故事。其实虽然很多人去离岛，但有多少个人理解就是长洲的历史呢？原来长洲的历史远在4000年之前，长洲这个小岛都已经有很多的人在聚居了。哇，4000年！在香港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可以发现就是很多不同的事迹，包括就香港地区发现新石器的遗址很多时都是近海边，而且多数都是集中在较为西以及西南部的海边，位处就是内陆的，位处内陆就较少。这种叫做分布的原因主要都是因为香港夏季的时间就是吹南东南风的，而且咧，经常都会有台风。如果咧喺东面起屋嘅话，暴雨十分之不利啊。故此咧，好多时都系会聚居喺香港嘅西部噶噃。另外咧，就系该地嘅地区咧就较为啲水啊比较上浅啊。以前嘅住民啦，比较上容易咧就系揾得到生活嘅资源，更加有利于咧就系定居啊。例如咧就系流浮山后海湾，但都系咧有唔少人定居噶。长江和香港都是同处这个珠江口的，而长洲更加就是亦都贴近这个大屿山，可以说就是比较上有利于就是水流方面的活动。以前呢原来都有很多不同的遗迹呢，到今时今日咧，刮下刮下都一样见得到嘅。例如好多咧就系烧制嘅陶器用品啦，啊，长洲、南丫岛、大屿山咧亦都有唔少嘅。由长洲捕鱼湾出土嘅文物睇上嚟啊，以前嘅人民咧亦都懂得嘅用动物嘅骨头咧去雕成呢啲嘅工具嘅噃，即系同我哋睇好多唔同地区嘅原住民啦都系一样。好啦，讲翻近少少有关长洲嘅历史。去到公元1898年的时间啦，咁啊中英签署咗咧就系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啊，长洲咧由当其时开始就由英国人去到接管啦。1900年嘅时间啊，长洲嘅岩师之子咧就打死人之后就逃走啦，连带咧就系岩师啊，亦都咧就不见其踪。啊，当其时曾经有段时间咧，长洲嘅权力出现咗真空噶。翌年啊，港英政府亦都开始就派一啲嘅外籍人士啊，去到咧就系驻守呢一个嘅长洲噶。啊，最终咧，原来英国人曾经喺1903年咧就登陆过咧就系长洲嘅，并且咧有管治过呢一个嘅地方啦。喺英国人进驻咗长洲之后，首先咧就系划定土地，并且咧就统计人口，为咗咧就系方便執行以及咧落实一啲地方嘅事务，领导咧就系长洲嘅乡民。几年之后更加就设立了就是人民的政府，管辖新界和离岛的地区。在根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长洲居于船上的渔民有4442个人，陆上面就住有3244人。长洲警署就在1913年就落成，正式就肩负起岛上的保持治安的责任。好似见得到咧，其实长洲都住好多人嘅，特别系咁多年以前啦。英国人更加咧就喺长洲树立一啲嘅边界石，目的咧就系希望将长洲嘅南部嘅山顶地区发展为高尚住宅区。 更加在長洲訂立了就是不少的一些條約。到今時今日，當然長洲就是特區政府的其中一個地方，是不是？長洲也具備了很多不同的歷史的感覺，可以呢就俾我哋呢就好地欣賞返。所以呢由以前去到今時今日，原來長洲一直以嚟都係陪伴住香港一起去到成長嘅。一首歌曲来自 Fiona 的《慕容雪》。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要有开心的情绪呢，除了就是刚才我们六点钟开头讲过的汗水可以带走负能量之外，这些叫做植物，当我们欣赏完之后都可以给到很多的正能量我们的。 如果你在中环翻工嘅，今日就啱啦。中环啊，美利大厦百年古树啊，见到佢咧就开花。白同埋一啲嘅烟红咧，咁啊见到成棵树都系啊，感觉上咧非常之靓。中环啊，红棉路22号前身咧就系政府办公大楼嘅美利大厦啦，喺1969年咧就落成噶啦。自政府新闻处喺2012年啊8月迁出之后啦，咁啊见到美利大厦已经完成咗历史嘅任务，而大厦前嘅古树啊。结果决明咧，至今啊已经有过百年嘅历史噶啦，列为咧就系古树系一个嘅名册入边嘅，可以见得到呢一棵树咧咁啊非常之大啦，亦都咧就系见得到啊佢健康状况咧就系唔错噶噃。啊呢一棵咧叫做结果决明啊，亦都咧就系有顾问公司咧去到监护住嘅。每一个月都会从巡查，每一年也都会向政府有关方面递交两次的报告。根据古树名册录入面显示，这一棵树的健康状况真的不错的。这一棵树属于乔木的，又叫做粉花山扁豆。原产地其实就是热带的亚洲。在香港属于比较上是稀有的植物来的。五月初的时间啦，咁啊呢一棵百年古树啊，结果决明咧，亦都咧就系开咗一啲白色同粉红色啊浓密交错嘅花朵。睇一睇嘅时间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人哋有一种咧就心旷神怡嘅感觉。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净系睇到花，都已经咧可以将好多嘅正能量咧咁啊吸咗落去。百年古树嘛，系咪？咁啊，梗有啲正能量咧，就可以俾大家咧系可以带翻走嘅，令到大家都开开心心。欣赏下，令到你自己开心，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有机会不妨啊，去望一望咯。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一首嘅歌曲嚟自呢对组合 Panzola 嘅前进号。而家听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公共服务。另外，文凭试中文科将会八点半开考，有47000多人应考。运输署表示，各专营巴士公司今日起恢复繁忙时段的正常班次，多项政府服务陆续恢复，包括居屋的选楼服务。运输署恢复驾驶考试的路试，社署的社会保障办事处、律政司的公共服务等将恢复正常开放时间。政府大楼和场地会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入口处为所有人士量度体温、提供酒精搓手液、设置消毒地毡等。苹果日报报道，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曾经租住的九龙塘广播道宝能各高层复式单位天台一直存在违法僭建物，但邓炳强对屋宇署发出的清拆令一直视若无睹。警方凌晨发声明澄清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警方表示，邓炳强曾经在2016年租住九龙塘广播道一个单位，其后在2017年接获屋宇署通知，指那个单位天台有僭建物需即时清拆。邓炳强随即通知业主有关清拆令，并要求处理，但业主一直没有履行清拆令。邓炳强在去年6月迁出那个单位。警方说对相关媒体的失实报道表示遗憾。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上午举行的闭门会议改期。立法会秘书处表示，原定在上午9点举行的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闭门会议将会改为下星期举行。警方拘捕一名28岁男子，涉嫌以威胁或者恐吓手段促使他人进行非法性行为，他正被扣查。警方昨天下午接获一名17岁女子报案，指较早前透过手机社交应用程式收到求职信息，信息内容指事主可以在短时间内搵快钱。事主其后将个人资料和照片传送给对方，对方威胁事主和他进行性行为，否则会公开事主的个人资料和那些照片。警方经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大约5点采取行动，在旺角区一间宾馆拘捕那名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荣的曾志豪，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的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来忘掉错对，来忘 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对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我今集嘅嘉宾咧就系嚟自温哥华嘅李婉华， 我哋系 full time mom 加埋咧网上学习嘅 assistant 啊！我谂各位妈咪都一样有呢个嘅苦房，系咪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睇开啲。呢、这個時候咧，又唔需要話要啲仔女咧嗰啲功課啊，哇，好似平時咁咯。 親親靚豬媽， 我係李婉華，想唔想知道我同朱海婷究竟傾咗啲乜嘢咧？咁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線嘅親親靚豬媽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吓，咁啊，听紧心机嘅时间咧，朝头早啊六点至七点钟呢段时间咧，都系会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朝头早啦，咁啊，放咗几日假，希望大家今个星期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啊，咁啊，准备咧就迎接啊，即系人生好多唔同嘅挑战嘅。今日咧就系五月四号啦，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四月初十二嚟嘅，咁啊睇翻喺呢一个嘅五月份咧，咁啊公众假期都冇乜噶咯，五月啊嗱要去到咧就系六月嘅二十五号咧先至有一个嘅端午节啦，咁啊其后咧咁啊要留意嘅日子当然就系今个星期日啦，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五月十号啊。咁啊，母親節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啊喺呢一個時候咧，咁啊，盡量咧表達自己對媽媽嘅一點嘅孝心啦嚇。咁啊，媽媽就養育咗我哋咧，都辛苦噶。咁啊，所以咧係時候咧就係要嚇報答一下佢哋，唔係話平時咧就唔錫，淨係母親節先至錫。咁啊，母親節咧即係特別話俾佢聽啊，你都係有又好有心記住呢一個日子嘅。咁啊，當然啦，平時都要對媽媽好啲噶。各位聽眾，早晨啊！ 翻工早過老闆。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出边咧就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吓。啊，揭揭报纸都会见到咧好多同新型冠状病毒有关嘅消息噶。啊，包括咧就系话到话受到疫情影响啦，各地亦都采取咗咧就系严格嘅入境限制。嗱，香港旅游发展局嘅主席咧，咁啊喺之前嘅时间啦，咁啊亦都表示啊，就算香港嘅疫情受到控制，旅客量亦都难以咧。翻去2003年啊，迅速回升嘅，而各地嘅疫情啊过后之后，一定咧就会全力争取旅客噶，就全世界都会想更加多旅客咧就去佢哋嘅地方玩啦，系咪？嗱，香港嘅旅游业喺呢个时候亦都面对住唔少嘅挑战，要重新检视香港旅游嘅定位啦。嗱，可以咧就由本土出发，鼓励香港人啊做自己的旅客。概念都唔错啊吓，佢哋就话到啦，受到疫情影响啊，香港旅游业已经停顿咗一段嘅时间。情况咧其实同2003年啊沙士爆发嘅时候咧有少少相似噶，咁但系今次疫情啊演变成为全世界嘅问题，所以咧预计香港嘅疫情咧受到控制，旅客量亦都好难咧就突然之间咧就系回升翻，即系好似2003年咁样咧就系迅速回升嘅，今次比较上难啦。旅发局指出啊，冇办法咧预计疫情几时先至系真正过去，本港旅游业几时先至能够复苏呢？香港人冇办法去到外游，喺呢个时候我哋就可以做自己嘅旅客啦。 所以希望鼓励香港人在疫情过后在香港根据住建议的一些特色的路线旅游贴士，重新探索咧就社区嘅文化特色，感受一下咧就旅游嘅乐趣。啊，佢哋认为旅游亦都可以由本土嗰度出发噶，能够咧就系帮助恢复翻经济，亦都可以从中学习更加好嘅待客之道，同埋了解自己嘅文化咧，我觉得都系相当之紧要啊！旅发局相信长远旅游业啦将会出现咧就新嘅常态。在疫情过后旅游习惯将会改变，估计旅客就会考虑当我们去外游的时候似乎就已经会更加着重当地的一些公共卫生安全，也会较为倾向一些短途的旅程，健康主题概念的行程可能咧嚟紧嘅时候都会多咗好多咯，例如一啲户外嘅景点，或者咧多咗人选择亲亲大自然，呢啲咧都会系嚟紧全球旅游嘅新嘅趋势。佢哋认为香港旅游业除咗咧就系跟住疫情之后恢复嘅策略啦，更加可以咧就系趁住呢个机会重新检视旅游嘅定位，我哋可以提升我哋嘅服务水平，为长远稳定嘅发展咧做好一啲铺路嘅功夫。佢哋话到旅发局已经咧就积极筹备重振香港旅游业嘅计划，咁等待呢一个嘅疫情缓和之后啦，就会即刻展开。预计今年十月咧举办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咧就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为好嘅时机，希望到期时咧可以顺利举行啦吓。不过睇翻呢一段嘅时间的而且确咧，对全球嘅旅游业咧影响都相当之大。见到香港好多嘅旅行团啦，亦都咧就系取消嘅。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由于全球都系受到咧就系疫情肆虐啦，好多嘅旅游嘅团体旅行社佢哋都系咧就系将佢哋嘅团咧急急刹停。政府亦都做咗好多资助，例如咧就系资助领队导游每一个月5000元啦。咁当然大家都希望呢就係呢啲嘅措施呢可以继续放宽多啲，令到更加多嘅旅游从业员呢可以呢就係受惠嘅。包括呢就係一啲观光巴士业或者呢就係一啲可能做船务各样嘅嘢嘅。所以呢一段嘅时间呢，大家呢都係面对住呢好多特别嘅难关，咁希望呢可以有更加好嘅方法共同度过呢就好紧要㗎。香港咧，咁旅发局就话到啦，可以尝试咧就推动一下咧做自己嘅旅客。呢段时间咧，我哋大家都感受到啦，有好多嘅香港市民咧，每逢假期嘅时候，特别啱啱过去嘅一个叫做黄金周啦，咁大家咧都真系做咗自己嘅旅客啦，去到好多咧唔同香港嘅郊外地区，亦都正如旅发局所讲啦，咁有好多咧就系同以健康为主题。可能咧为亲亲大自然嘅主题咧都会比较常多，嚟紧可能真系可以 plan 定，如果想亲亲大自然嘅时候咧，无论系香港定还是世界唔同嘅地方，有啲乜嘢嘅地区，有啲乜嘢嘅旅游景点，你系好希望咧可以去嗰度试一试，去嗰度玩一玩，感受一下咧，咁可能而家咧搜集定资料都差唔多噶啦。 天空漆黑，星不会光照我，辗转反侧，悲伤里躺卧，我亦习惯一个，怕有事不小心惹祸，无人呼救了，谁又会救助？风中穿梭，只得你心痛我，低声哭泣，只得你可以聆听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无从解释对错，但你却彻底相信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 若消散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是挂念你。穿梭只得你温暖我，低声哭泣只得你敢再行近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怀疑给诅咒过，但你却放胆拥抱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会飞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我挂念你，当天真的灰心到很想抛弃自己，想与我一起，才明白爱情超出生与死，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会飞成为氧气，我只要死 是王君一首的歌曲《凡人不懂爱》，有时未必是识不识得爱的问题，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好了，今天早上咪咪都会跟我们介绍一下一些送菜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没有计啊？ 不用下下补的，听着我们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你又估唔估到我做紧乜嘢？ 我估唔到，不过我觉得你尽咗力，同埋系 funny 嘅， 系funny 嘅就够啦，系咪？因为即场 KOL 入边啦，介绍翻啦，又话咪咪 Chan 喺度， 系啊，今日又整好嘢食。 今日呢个好嘢食咧，我觉得朝头早食嘅时候都已经好，即系唔使留翻嚟做便当。 喂，你冇觉得好太流咩？呢个菜式 唔会 冇啊？ 因为我觉得呢个菜式同呢个配搭咧，其实系三餐都啱食。 系啊，我就系又系怪自己点解 好奇怪， 点解咁迟先出场啊？佢 你怪下自己啦！你 每次都要怪一次，每个礼拜都要怪一次。 喂，你身为咁多好嘅咩？你不如攞个菜单嚟先啦，我 自己 拣下先。 即系有时咧，真系咧，自己煮紧嗰阵时，诶，点解我冇讲过呢个嘅？ 系咯， 系咯，咁样咯。 哇，呢个好嘢啊！其实嗰啲材料都好简单嘅。 嗯， 我哋今日讲紧嘅咧， 嗰粒啊嘢， 系啦，同埋咚咁样啦，系啦，朝朝早都有啊吓。 系啊， 鸡蛋可以点样煮到咁霹雳？我哋头先讲到三餐。都可以食咧， 系 系啦，有咩计仔啊？ 变成一个蛋饼 ，我以为鸡蛋将佢变成一粒蛋就得噶啦， 变成一个蛋饼。 蛋饼嘅定义好广泛嘅， 哦系 系啦，嗱有煎嘅， 嗯， 即系譬如有啲东南亚地方好中意煎嗰啲煎香嗰啲扁踢踢嘅鸡蛋嘅， 系 咁有啲地方咧就譬如日本又中意将佢做 卷 蛋 嘅，系。 蛋啊，真係好多煮法喎、啊。 係 呢、這個點樣去到做到一個雞蛋呢？ 喂，我呢個咧又係啦，又係切合翻我哋嘅題目啦，同我哋嘅需要啦， 啊、 又係講緊快靚正嘅做法嘅。 係係係。係 啦，咁煙肉我哋食得多啦。 煙肉有啊。 煙肉佢成日煮緊嗰陣時候都係咁飆油嘅，係咪？ 係。 咁然後我哋煎蛋又係成日要落油嘅，係咪？ 喂、欸， 我就識就覺得。一次過啦， 捉到嘅竅門喎、 啊。係啊，嗰、那個油咧用埋佢啦，唔好再再落多啲油煎蛋啊。 係 啊， 個 pan 就落咗煙肉先。 冇錯， 係 就係、是、咁簡單。我哋呢個咧全名就係一個點樣靚啲咧，都係咁樣噶啦。其實煙肉雞蛋、雞蛋煙肉、煙肉雞蛋、雞蛋煙肉芝士餅。 哦，雞蛋煙肉。芝士饼 系啦，咁、 哦、 我嘅做法咧就会系先开个锅煎煙肉， 日本蛋，然后就美国嘅煙肉，法国嘅芝士，哇！ 我谂到啦，联合国鸡蛋煙肉芝士饼， 系啦、哦， 或者叫做周游列国好味饼，是但啦， 系啦系啦系啦，都系好名嚟嘅， 系啦。咁、 啊、 我就煙肉都系啦，平时譬如我今次一定要用个圆嘅镬整嘅，因为我觉得个成个蛋饼圆系好睇啲嘅， 细细地得噶啦。 系啊，咁就将块煙肉咁样三块咁样行住喺度烧啦，咁、 啊、 烧一边啦，然后 三块行 住，即系好平排咁样， 多啲夹咁样系嘛， 系啊，平排咁样摆晒喺度烧，咁烧紧呢一边嘅时候，你另外一边可以做嘢噶咯，系、 啊、 啦，因为佢都要啲时间嘅，咁、你就打蛋啦。然后咧，你个蛋里边咧就可以摆啲芝士啦、 嗯。 然后可以你中意粟米粒摆啲粟米粒又得、 嗯。 你中意番茄粒啊，切啲番茄粒又得。乜、都唔落，仲乜想想简单啲，乜都唔落，就咁加就咁鸡蛋或者芝士。 清番茄 系啦， 又蒸煙肉 系啦，即系清鸡蛋又得。 清鸡蛋又 咁，我想系鸡蛋芝士嘛，多啲口感啊嘛，系 啊，多啲香味嘛。 啊、 落葱花又得，落任何嘅 herbs 都得。芫茜又得 ，basil 又得，你中意嘅就总之系啦。总之你另外一边预备个蛋浆， 咁样 系啦。你另外一边预备呢个蛋浆，咁咧你个煙肉咧。即係發好個蛋之後咧，煙肉呢邊已經燒好咗噶咯喎， 係啊， 反啊， 煙肉都幾快整， 好快，跟住反第二邊啦、 啊， 反第二邊嘅時候，反好個煙肉就將呢一個蛋汁 已經上秋食啦， 即刻倒埋落去， 哦， 就喺個鑊面咁樣分布咗去煎蛋咁， 跟住就變咗圓形。喂，咁嗰啲煙肉咪會嗨到個雞蛋， 直頭包含咗喺個蛋餅入邊咯，咪、就係 佢哋生生世世永不分離。 係啊，從此之後就結合。咁样啦，就系我咁样水乳交融啊，嗰啲油啊，煙肉味道啊，嗰啲芝士又棘住喺嗰啲煙肉度啊，咁样就系咁啦。咁其实就已经嗰边蛋就已经有烧熟咗咯，然后再反一次，根本就禮成噶啦。 哇，跟住搞掂噶啦。 搞掂啊！你中意摆喺饭面又得，你煮个面又得、用嚟当三文治，就好似即系煙肉蛋治咁样又得。 系。 你話有幾簡單？ 即係嗰個步驟咧，就烘熱咗個鍋先啦，跟住就煙肉啦，咁上下就煙肉整緊嘅時候，就個雞蛋調味啦，落翻啲自己中意嘅嘢啦，跟住咧就咁上下要一反嗰個煙肉嘅時候，就倒埋嗰啲蛋漿， 冇錯， 倒埋啲蛋漿啦。咁芝士係 撈咗落個蛋度，我頭先冇聽書㗎， 唔係，因為我突然間諗緊咧，芝士你可以撈落個雞蛋嗰度， 嗯。 但系芝士都可以嚟嗰个鸡蛋 淋起嘅时候再摆 淋起嘅系啦，浸喺上边，或者咧直头好似一嚿嗰啲牛油啊， 系啊， 直头当佢牛油咁样放喺上边，等佢慢慢用嗰啲热力， 可以啊， 芝士慢慢融， 可以啊， 然后佢就好似嗰啲难舍难离嘅岩浆一样， 系啊， 融化咗你嘅鸡蛋加煙肉。 我早啲已经难舍难离啊，所以我一早就摆咗落个蛋里边咧，即系你一切开时想分开时，有芝士丝已经拉住啦。 系啊，嗱、喂，如果系咁样，不如 double 芝士啦。 嗯， 中意食芝士嘅朋友，佢哋可以咁啦。首先用咗咩嘅方法先，即系落鸡蛋嘅时候已经 里边有， 里边有 面再加， 其后咧去到面真系再加，直头整到佢好似小 pizza 咁样。 exact 得唔得啊？呢、這个 就系咁咯，佢出到嚟真系似 pizza 样嘅、 啊，芝士开唔系芝士，芝士控真系冇得输、 啊。 系啊，即系你拎出嚟，跟住你再譬如捞饭，学阿咪咪 c h 或者你有啲通粉、螺蛳粉、意粉、长冬粉，又或者饭， 都是一絕喎、啊、呢、這個。 跟住你中意嘅話，你落啲茄汁又得，落啲沙律醬又得，唔落又得，根本個煙肉已經夠曬味㗎啦。 哇， 係咪好味先？係咪係咪遲咗教大家先？ 遲咗教大家。 係咯， 你唔得喎，你咁樣。 咁啊， 你太多嘢遲咗教我哋咯。 咁冇辦法㗎，咁我哋日日嚟做節目啦，唯有唔係希望講得到啦，講得幾多講幾多啊。 係啊係啊，同鵬仔傾下先。 係啊係啊，傾下傾下。 好啦，唔該曬，咪咪，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梦中人》，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先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翻头广播之后，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的10点，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得得得得得得，究竟系嚟自边只游戏嘅声音呢？ 要怕走错，别要观望。雨点经每日过关，再玩也可跌。It's just a game of life， 一起会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生活上一个。 天堂鸟话，佢哋暂时咧都未揾到，得得啦，得得。得得呢个 effect 嘅出处，不过同大家一样，佢哋一听咧就知道系同打机有关嘅。今次作品回味重之余，佢哋亦都想带出游戏如人生，努力系由自己掌握嘅，关关难过关关过。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有梁柏坚。上榜三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B.O.P. 天堂鸟冒险岛。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喺我哋生活紧嘅城市，有一日。 我要用负能量搞到你哋冇人安宁。 地球需要你加入成为超级英雄，打爆闷气。 在抗疫期间一起拍片救地球，用拍片为香港人打打气。 详情上网页 rthk.hk/31cares 睇下啦。港台电视31，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6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浩之外啦，仲有芭比都喺度啊，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啊，咁啊天气方面咧，转头要揾一揾啊澳门一问啦，但系出边系咪即系，寻日就真系都几热啊，你翻嚟嘅时候又要戴住个口罩，有冇即刻成块面湿晒啊？ 今朝早呢个钟数都还好，同埋咧因为而家咧公共交通工具都有冷气啊嘛，咁所以咧我自己车包。坐车咧又唔需要话行好远嘅路程咧，咁都唔会有呢个出汗嘅情况嘅，都还可以啦。不过讲真咧，今朝早虽然呢一个时分啦，咁但系咧其实今日都系焗焗地嘅，有少少焗促嘅感觉啊吓。咁啊期望咧，即系希望唔会太晒太热啦，因为知道咧过几个钟头之后咧，即系一出太阳咧，肯定系会好晒啦。中午嗰啲时分 系啊，寻日啊真系。 好熱添啊！我都知道啊，咁希望咧今日嘅天氣咧會係除咗係晴朗之外啦，都唔好太熱啦。 好貪心啊！我哋真係，即係又要人哋唔好咁熱，但又人哋好天。 人啊就係咁噶啦，係咪？咁啊特別咧放咗幾日嘅假期啦，好多嘅市民放完假之後咧都希望咧今日有個舒服啲嘅環境噶嘛，係咪？咁如果你話天氣熱嘅，又要喺車嗰度逼嘅，咁你。都幾辛苦㗎，係咪？咁所以咧，大家真係要留意住嗰啲天氣啊。 嗯，同埋我覺得咧，小白講得啱嘅，即係而家咧呢一種嘅天氣咧，好多時咧，如果係熱嘅話咧，除咗係覺得咧體感上會即係出汗啦，或者行得快嘅時候咧，特別啲可能好似我咁樣咧肥肥啲嘅人咧，就會覺得好似有啲辛苦啦。咁但係咧，其實對於一眾嘅 DSE 考生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嗱，好多時咧，佢哋要行一條路咧，先至去到自己嘅市場啦。 係啊， 可能去到嘅時候咧，已經成身汗噶咯，咁啊如果咧休息得唔好啊，或者系冇饮一两啖水，嗱唔好饮得多啊，因为 keep 住去厕所唔得，湿下个口啦咁，同埋可能都要抹一抹汗，即系清洁下个口罩里边嘅嗰啲雾水啊，同埋嗰啲汗水嘅话咧，可能噏住考试咧，对于个发挥咧都会有少少影响。 系啊，可能你真系讲得啱啊，即系有经验真系有经验啊，教书系唔同，可能真系你翻去到市场嘅时候。其實個口罩都已經濕曬添， 因為我都試過咧，有啲學校咧，真係如果你要去嘅話咧，唔係真係交通工具係直達門口噶。我試過有一兩次去嗰啲學校咧，譬如同啲學生一齊去活動嗰啲咧，係要行上山嘅。 嗯， 我記得有啲學校咧係直頭你可能喺巴士站最近嘅交通工具啦，即係可能有小巴或者 都要行一段斜路上山。 啊，斜路都還好啊，我見過有啲學校係樓梯啊，係啊，真係你行到上去已經氣落氣喘啦。咁啊，一來就要預鬆多啲時間，你唔好睇 俾自己回氣啊！嗰啲時間 係啦，嗱，你有時睇地圖咧，嗰個咪好近嘅，我車站隔離就係嗰間學校啦。但你諗諗先，嗰間學校行上去要幾耐先？同埋你行完上嗰可能一百級樓梯之後，你需唔需要唞唞先？ 係啊，如果唔係咧，你去到個市場咧。个人仲系好热血沸腾， 系啊！你其实觉得好攰 啊，你真系会影响个状态咯，咁样就 即系同埋个人会容易心水不宁， 嗯， 咁咧就真系会影响状态啦。 系 啊，咁啊今日就考中文啦，系咪？咁啊，所以各位嘅考生咧都要预松翻少少嘅时间啊，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搞到自己咁闷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都要咧就系帮啲考生啊问一问啊，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 ，Didi， 出边咧啲考生有冇啲嘅交通情况特别咧要留意嘅咧？ 好彩暂时都未有特别嘅交通意外啊，影响到挤塞嘅 封路啊、整路啊嗰啲咧。 有整路，但系整路唔大影响嘅，咁都系有啲揸车朋友都要经过要小心啊，有爆水管啦、啊。就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的慢线封闭，虽然有一个封路啦，但暂时都没有影响交通嘅。而隧道暂时咁多咧，都是正常的，只是路面呢一度咧行头都塞车噶啦，呢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红磡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啫，咁样咯。 哦，咁啊，暫時嚟講都幾好啊嚇。咁、如果喺車公廟附近嘅學校咯，我都知道車公廟站附近都有啲學校嘅，係啦、 啊。 如果要去嗰度嘅學校，都要留意一下呢、這個路面嘅情況啦。雖然咧同呢個港鐵站都好近啊，但係太大塵又影響自己啦。有陣時係咪先？ 係 好難講。總之係啦，影響狀態嘅嘢咧，就乜嘢方法都有機會影響，但係乜嘢方法咧都有機會冇唔會影響到我哋嘅狀態嘅、 啊。所以好準備，同埋你有曬心理準備，知道嗰一帶嘅情況係咁咧，咁啊自然。会定好多啦， 冇错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Didi 啦吓，咁啊 ，OK， 拜拜， 拜拜。天气方面啊，梗系揾下出边嘅阿 O 啦。早晨啊 ，O， 阿 O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寻日咧，即系睇翻啲新闻报章就话到，哇，都有啲地区咧，上到34度啊， 系啊，好得人惊， 系啊， 我覺得 又有啲人咧就哇，即系中暑咁样咧、今日朝头早起身嗰个感觉，嗱，而家咧就7:12啦，感觉如何咧，阿 O？ 今日咧呢个时间咧已经超级热啦，已经系有热嘅感觉啦。咁啊，估计好似 Barbie 同埋小白你哋头先话斋啦。咁啊，中午嘅时间咧应该都热得好紧要吓。至于温度方面几多咧，就要到时天文台咧再同大家讲翻啦。系咪咧又系踏入五月以来啊？唔知历史几多年以来咧，哇，最热嘅一个五月嘅头嘅阶段咁样啦。因为始终。依家都未到盛夏嘅階段啦，咁都仲係初夏表，真係哇！依家才五月七八月嘅時候， 究竟点算呢咁啊、嗯、啊到时先算啦，唔好理咁多啦。嗱依家呢望去香港岛嗰边呢，咁啊最高嗰栋建筑话完全睇得到啦，咁啊再望去后面嘅背靠住嘅狮子山呢，又系成个狮子出晒嚟喎，证明呢、嗯、今日啊能见到呢相当之高嘅，咁啊天气好啦，咁能见到高啦，希望大家精神爽利一啲啊吓，咁啊入到市场啊，特别系考生们咧入到市场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咧啊脑洞啊急转咁啊考份好卷翻嚟啦。咁不过咧头先都有讲啊，就系话喂，虽然咧中午嘅时候咧天气就相对炎热一啲啊，但系咧今日啊都要带翻一件外套，点解咧？因为咧我睇翻好多报道咧，原来考生们咧入到去嗰啲市场入面考试咧，特别系嗰啲你会入人哋学校嘅礼堂嗰度考试噶嘛，咁啊礼堂中央调教嘅冷气喎，咁样咁呢啲冷气咧通常都会教得冻一啲啦，惊你热啊嘛，咁样咁但系女仔咧即系女同学咧就醒啲嘅，会带件外套嘅。咁啊，我同小白啲男人啦，哇，最紧要一个字就系潇，就系咩咧？潇洒个潇，笔都唔带，净系带笔袋或者净系带一啲应试工具啦，系啦。 好壮，我以为佢想讲个壮字添。 唔系，就系潇啦，最紧要潇啊！点潇法咧？就系潇洒嘅意思咁啊！入到市场谂住乜都唔带，咁啊唔得啊！即系有啲男同学都话，哇，估唔到咧，入到去个礼堂个温度咧，简直等于咧北极咁样。咁当然用咗夸张嘅手法啦，佢比喻个礼堂有几冻啦。咁啊，希望即系考生们，无论系男仔女仔，今日咧即系入到室内嘅地方，带翻件外套。如果唔系咧，冻到缩下缩下咧，咁啊会影响大家咧应试嘅表现嘅。咁啊，唔好懒啦，啊带多少少嘢咁样，用自己嘅方法调节温度咧，咁先系最好噶。 系啊，特别咧，而家出边即系欧都话啦，都有啲热嘅感觉啊嘛。咁、嗯、你话即系无论坐车又好，或者喺条街嗰度行入去呢个市场咧，都可能已经出汗啊。咁出汗嘅时候、嗯，一去到咧就系嗰啲有冷气嘅地方咧，又容易咧，系啊，又涉不涉咁？你话即系又影响状态。又搞到心水不宁，几唔好咧，所以咧用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保持一个咧就良好嘅状态，舒舒服服嘅咧咁样去应考咁啊最好啦，系咪？ 加油！ 好啦，唔该晒阿 O，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要睇睇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嘅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咧都系炎热啊！天文台已经用炎热呢个字啦。本周中后期气温啊进一步上升，哇，已经热噶啦，仲有得进一步上升， 哇，真系咁啊，好热噶 啦，好热噶啦，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哇，又过一局喎，落完雨之后，26度嘅气温啊，而家系相对湿度88%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属于咧就系一至到二咁啊叫做好嘅天气，好嘅空气啦吓。好啦，今日朝头早咧要听一下晨光大学咯。 嗯，冇错。咁啊，近来咧可能大家都好多咧会喺 home office 啦，甚至乎需要做啲视像嘅会议啦。吓，到底咧有啲乜嘢特别嘅趣闻咧？今朝听一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嘅晨光好朋友 Andy 何安达。早晨 ，Andy。 早晨，芭比各位早晨。 啊 ，Andy 啊，相信咧疫情期间咧，你同我咧都必定有试过咧，系用咗一啲新嘅通讯设备啦，或者可唔可以叫做视像软件啦吓、啊，去进行一啲嘅工作啊，甚至乎系会议、 啊。是啊，就好多人都要重新學習啊。 嗯， 係 啊。 尤其是呢一啲政治人物啦，就用呢啲視像會議呢就搞出咗啲唔少笑話㗎。 笑話添啊。 笑話啊，有啲就開心啲啦，有啲呢就都幾大件事㗎。 嗯。 連份工都冇埋㗎。 嘩，會唔會係啲尷尬場面啊？ 嗱，譬如呢就先講溫哥華啦，溫哥華好多朋友都有親戚喺嗰度啦。他們的溫哥華那個市呢就都開個會，就用視像會議、那個市議會，咁即係個議長呢就特別要提醒大家，喂，我一路開緊會呢，外面啲人都睇到㗎嘛，都俾外面啲人睇到。佢話我哋而家不斷咁聽到有啲呢 好似系厕所嘅冲水声啊！ 到底你喺边度啊？ 诶，大家唔紧要，不过你起码咧都诶将个声音咧就删咗佢啦，咁样就 mute 咗佢。咁呢个就系温哥华啦。咁另外喺美国三藩市啊，三藩市湾咧就一个细细呢个镇啦，得120,000到人口嘅人。咁佢哋咧就两个礼拜前左右开个会咧，就有个负责城市规划个专员啦，就介绍咧系一间新嘅大嘅嗰啲连锁店咧喺嗰度发展嘅计划。咁讲讲下咧，屋企只猫咧就走咗入个镜头度阻住咗佢。咁其实就冇乜事嘅，大家都见过啦，好多小朋友啊、女朋友啊、妈咪 系啊，都好常见啦，系啊，或者工人姐姐吸尘啊、抹地啊，咁都好常见啊呢啲画面。 系啊，但系呢一个官员咧就唔知做乜嘢，突然之间咧就反应快过头，又突然捧起只猫咧。就將佢掉咗落地下，揈一聲，咁大家都聽到，即係話你好似約束喎咁樣。咁唔單止咁樣，到個會議完嘅時候咧，即係啲人陸陸續續咧就閂機走啦咁樣。但係咧佢就一下唔為意咧，原來自己未熄機咧就講咗啲粗口啊！ 哎呀， 就鬧只貓。 呢個真係太唔小心啦！ 個老闆啦嚇就話啊唔得啦，個市長就話要炒咗佢。咁呢位仁兄咧就自己後屘都道歉嘅，亦都話我自己會辭職。咁不過我最近睇翻咧，即係早幾日之前咧，佢都仲未睇呢個辭職信，咁唔知佢捱唔捱得過呢關啦。 哎呀，真係啊！有時真係自己用呢啲軟件咧，除咗話唔熟習嗰個運作之外啦，唔知係咪大家嘅警覺性都比較低啲啦？尤其是可能喺屋企咧，本身都係一啲比較自在同埋舒適嘅環境啦。咁啊，特別我行我素啊，真性情一啲啦。咁不過有時真係當你做緊一啲公事嘅時候咧，又諗起有機會真係會播曬出街嘅，係咪真係都應該要特別係官員們咧個警覺？性提翻高少少，要自己嘅言行举止咧都检点啲啦吓。 系啊，呢个真系有危有机啊！即系你如果做得个警觉性唔够咧，就可能出事啦。如果你铺排得好啲咧，又可以将你自己个个性或者你想有咩形象可以投影出嚟啊。 加下分都得、啊， 都可以嘅。嗱，正话就讲到系啲细嘅议会咧就开会。咁其实加拿大咧成个国会啊有成338个议员嘅。佢哋喺上個禮拜二咧，都用視像會議開會啦。你可以想象下330幾個議員同事、哦，即係又要喺畫面度見到佢喎、哦。咁其實都幾複雜嘅，其實 係啊，都睇唔到咁多畫面啦，而且嗬。 嚇、啊，咁就睇下邊個講啊，邊個出嚟啊，咁樣啦。咁、我見佢哋咧，即係個鏡頭咧，即係嗰個熒幕上高咧，其實真係擺滿曬人嘅。咁結果咧，佢哋338個人裏面咧，有280個咧就參加咗呢一次。即係歷史性嘅啦嘅國會嘅視像會議，咁點解唔齊人呢？其實有啲就係想參加嘅，不過就技術啦、上網嘅問題 嚇斷咗線可能。 係啊，加拿大嘅而家知道上網費係差唔多全世界最貴嘅其中一個地方。 可能本身個月費計劃唔得啦，支持唔到啦，靜靜下。 肯俾錢都唔得嘅，即係佢好多啲接駁速度比較慢，咁好多議員投訴咧，就因為技術問題根本開唔到會，咁但係你仲要想象下呢個加拿大喎，加拿大係法語同埋英語嘅噃，即係咁佢哋開會嘅時候咧，除咗你就咁講咧，仲要有翻譯喎，即係你可以想象咧，即係佢哋嗰個技術上高個安排就相當之複雜嘅，佢哋都係用我哋經常用嗰個軟件，即係又話俾人哋入侵啊，擺咗啲唔應該擺嘅嘢上嚟咁嗰啲啦。咁但係佢哋就俾錢嘅，咁所以就第一次咧就冇呢啲嘅安全嘅問題。咁但係咧第二啲問題就嚟啦。你開會咧都有議會嘅規則噶嘛。咁加拿大個議會其實都相當之歷史悠久噶啦。咁佢哋有啲規矩咧，即係會議嘅常規咧，其實寫咗落去有一個叫做憲制法案裏面，憲法法案裏面。咁呢個咧就1867年已經寫出嚟㗎啦，咁所以當時就冇想象到，咪你有朝一日嘅大家唔使坐低開會㗎噃，係經過電腦就搞掂㗎啦。咁佢其中一個規例咧就係講話開會嘅時候咧要有20個議員，即係包埋個議長落去咧先至夠人數開會。咁跟住就大家就問啦，喂，咁我點人數咧？係咪我 click 咗入嚟之後咧，我嘅機？我又可以唔俾你睇到我噶嘛？我又可以 瞄咗佢噶嘛，咁、個人仲喺咪度都唔知嘅，因為你坐喺度起身行出議會就個個都見到噶嘛。咁呢個係佢哋要諗啦，咁所以佢哋都要特別咧有一個委員會咧，就要今個月中嘅15日咧就要搞啲建議出嚟。咁、我諗佢哋寫出嚟之後咧，其實好多議會跟住都會參考學下。 係啊係啊，都幾難諗喎。其實呢啲嘅規例，因為始終真係都幾冇網管，都要好靠嗰個自覺性啊 嚇。佢哋仲有咧一個就係喺議會裏邊咧。就唔准影相嘅，咁呢个好多议会都有咁嘅规则嘅，唔准影相。咁、个议长咧，即系开呢次视像会议嘅时候，都特别提翻大家，我哋都适用噶，就唔好影啊咁样。咁、好多人就拗头啦，我喺个电脑上高，你叫我唔好影相，但系啲嘢全部出晒街噶咯、即系你嘅意思唔准我 capture 啊，定点样咧？ 系咯，影相同 cap screen 系咪唔一样？ 仲有咁啊，着衫正话 Bobby 你提到咧，佢、我哋個議會咧，即係講翻香港咧，就著得比較隨便啲嘅，即係唔需要男嘅唔需要打呔咁樣。但係加拿大議會咧，就佢哋嘅規則咧，就係要係嗰啲叫做商務服飾嘅。其實咧，即係男嘅議員基本上全部都打呔嘅啦。咁啊，議長提大家都要跟翻啊，咁好乖喎，結果全部都有打呔上鏡嘅。 個上身係啦，個下身就唔知啦。 下身嗱，呢批議員真係唔知啦。但係咧，有一個。ABC 即是美國電視台的記者咧，佢哋有一個好出名的節目嘅，叫朝頭早叫做 Good Morning America， 好多人睇嘅。咁就有一個記者咧就報道個新聞，喺屋企裏邊講嘅啫，就話有個藥房咧就係、是、用啲無人駕駛飛機咧就送藥去俾有需要嘅家庭，因為即係而家係社區隔離啊嘛。咁佢一路講冇嘢嘅，咁但係即係同佢對話嘅啦，即係。在個廠嗰個主持咧，講緊好似有少少尷尬個樣咁原來呢位記者咧，男記者咧，上身就 OK 嘅，即係著曬西裝咁樣。咁原來下身都著條短褲，個大髀突咗出嚟。 哎呀，呢啲就係即係呢啲疫情期間先至會第一次嘗試到有呢啲咁嘅尷尬事件咯。到底係因為貪方便啦，定還是係趕唔切笠翻條褲咧，定還是係洗咗啊？咁等等嘅原因咧，即係平時就唔會有呢啲問題嘅嗬。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將嗰個工作地點變成咗係屋企，又將嗰個嘅廣播模式變成咗係屋企嘅視像軟件直播嘅時候咧，就紛紛鬧出咁多呢啲咁嘅特別嘅事情出嚟咯。 係啊，嗱，我哋平時自己朋友之間或者係公司都係唔俾外邊啲人睇咁樣，咁啊你開國會會議咧就預咗其他人都睇到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就呢一個正話講到加拿大開個國會嘅時候咧，呢位印度裔嘅部長咧，佢就負責創新科學同埋工業嘅，係一位印裔嘅人嚟嘅，咁佢就有帶啲頭巾啦。佢就相當之搶鏡，佢戴個粉紅色嘅頭巾。唔單止喎，佢後面咧就特登，我諗佢特登精心安排嘅啦。有一幅好大嘅壁畫，壁畫上高咧其實就畫滿曬呢啲頭巾嘅。 哇！ 而且係用好鮮豔嘅，你可以想象黃啊、紅啊、青色嘅咁樣，個佈景咧就好靚嘅，就亦都好突出咗咧，即係佢印度裔啦嚇，即係自己咁講民族背景。咁呢個咧就大家覺得得。抵你做創新，抵你做創新部嘅部長嘅。 係，不過有時咧，當呢一啲嘅軟件盛行，同埋咧嗰個流動性比較大嘅時候咧，可能咧普及咗好多我哋普通市民咧都會用到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有接觸到嘅時候就諗到啦。有好多嘢咧都要注意嘅，例如起碼要執下間屋先。 正話講咗呢一個擺咗個好靚、好搶眼嘅壁畫喺度啦。另外有一位議員同佢開會嘅時候咧，就好特別去做咗動作。咁佢都精心設計，我諗就鋪咗塊白布咧，就遮住曬後邊。咁就大家咧就好多人即刻就問啦：喂，你屋企有啲乜嘢咧？ 係咯， 係難睇過張白布。 要遮晒佢系嘛，或者自己整个 backdrop 咯，即系有嗰啲有颜色嗰啲布景咯，去书局买张图画纸大张少少嘅，不过记得真系要大张过个镜头啊，如果唔系穿崩嘅话咧就好搞笑噶啦。 系啊，咁我估咧嚟紧嘅日子里边咧都会越嚟越普遍噶啦，即系呢个问题，我同你都要谂下。 系啊，好啦，今朝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 Andy。 好， 拜拜。晨光大。 从前或是今天，真相如何发现？前尘若烟，韶华像毡，全是各种修炼。红在或是疯癫，在远观浮华星闪。谁人日子今对物贱，围着热闹盛宴，在世间最冷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便改一生始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桑田，总有一人挂念。如情若是不浅，相约如年对现。柔情若水，时辰若剑，难断各种思念。无求动地惊天，你可停留身边。平凡日子相看未厌，同行共聚互勉，是世间最美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便改一生始于一年。秒你送我记忆沉淀。 在电视剧集方面的作品，最冷的一天就是东文的歌曲，出面26度，先听7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公共服务，另外文凭试中文科将会在八点半开考，有47000多人应考。运输署表示，各专营巴士公司今日起恢复繁忙时段的正常班次。多項政府服務陸續恢復，包括居屋的選樓服務、運輸署恢復駕駛考試的路試、社署的社會保障辦事處、律政司的公共服務等將會恢復正常開放時間。政府大樓和場地會實施多項的措施，包括在入口處為所有人士量度體溫、提供酒精搓手液、設置消毒地氈等。《蘋果日報》報導，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曾經租住的九龍塘廣播道寶能閣高層複式單位天台一直存在違法僭建物，但是鄧炳強對屋宇署發出的清拆令一直視若無睹。警方凌晨發聲明澄清有關報導與事實不符。警方说，邓炳强曾经在2016年租住九龙塘广播道一个单位，之后在2017年接获屋宇署的通知，说该单位的天台有僭建物，需要即时清拆。邓炳强随即通知业主有关的清拆令，并要求处理，但业主一直没有履行清拆令。邓炳强在去年6月迁出该单位。警方话对相关媒体的失实报道表示遗憾。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上昼举行的闭门会议改期，立法会秘书处话，原定在上昼九点举行的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闭门会议将会改在下星期举行。全球新型肺炎个案接近350万宗，超过240000人死亡。美国累计确诊110万宗，俄罗斯单日新增过万宗的个案。 意大利全国封城两个月之后，当地星期一起逐步实施放宽措施。不过外界忧虑，意大利各区有不同的落实方法，容易造成混乱，令疫情再度扩散。另外，歐洲部分國家要求國際社會加強在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等領域合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炎熱，本週中後期氣温進一步上升，亦都有一兩陣驟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现在红隧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在过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难得的一次光影结合节拍，全因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快将颁发。 5月6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汇合二台院线， 为你全程直击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奖项结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系26度嘅气温啊，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咧，带个好消息俾啊啲球迷听下先。 咩事？咩事？咩事？ 有两个零月咧，大家冇乜点睇过波啦。咁特别系足球方面啦，除咗咧呢个世界唯一仲进行紧联赛嘅白俄罗斯有比赛，有阵时睇到电视新闻嘅片段咧，都系。仿佛咧啊，全個世界唯一咧仲踢緊波嘅一啲叫做高品級嘅一啲聯賽啦，咁啊嚟緊啊開始有得 战火重燃啦、 啊！系啊，都听好多咧，好似好嘅消息而家。 系啊，咁啊，首先咧，即系五月八号啊，星期五咧就有得踢翻波，就系咧南韩职业联赛啊。咁啊，六点钟开波啦，全北汽车咧就对翻呢个水源南野。咁啊， 五月八号过几日啫？ 系啦、啊，过几日就已经有翻波睇啦。咁啊，礼拜六日咧就有翻多啲嘅南韩嘅职业联赛啦，包括咧蔚山现代啊、仁川联啊、FC 光州啊呢啲咧球队咧都会出场嘅，咁啊可能你会话喂唔系好熟南韩方面一啲嘅球队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因为呢个世界咧得翻南韩啊嘛，呢一刻为止咁啊，所以咧就算系南韩嘅职业足球联赛咧，可能啊大家都忍唔住咧透过唔同嘅渠道咧去睇翻波啦，因为 北韩有得踢，大家冇留意啫。 北韩有得踢，我净系留意阿金仔出翻嚟只左手系咪做过通波仔手术，有个伤口喺度啊，净系留意呢、這个啊。咁啊，唔知阿金正恩咧神隐之后会唔会喺北韩方面就搞下啲联赛咁样啊，咁啊都系拭目以待啦。不过除咗球赛方面，咁啊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咧，就计划复赛啦。无论系世界各地啦，亦都好多咧转会嘅市场嘅新闻咧，这个时间咧都会放风出嚟啦。咁啊，因为虽然咧英超方面嘅转会窗咧就应承咗大家咧会延期嘅，话褪后少少啦，但系咧各位咧升级嘅球员咧都啊不约而同咁样啦，就放风咁啊，放风出嚟话自己啊都有机会走，而走去边度咧？咁啊，有两位咧英超嘅升级球员啊，可能啊小白都一位又好喜欢啦，一位咧小弟曾经好喜欢啦，但系咧现在就唔太喜欢啦。 边个？ 呢位阿仙奴嘅奥斯尔先啦， 哦，其实我自己本身咧都几中意奥斯尔噶， 系都算几靓仔， 即系我觉得佢咧以前由皇马踢嘅时候咧，佢个视野好广阔啦，即系令到佢。好啱，真係中場嗰個位置咁啊！去到阿仙奴諗住，哇！我自己都覺得嗱，我唔係阿仙奴嘅忠實 fans 啦，但我都覺得喂，阿仙奴呢鋪做唔翻生， 誰不知？ 哇！點知去到嘅時候， 好似唔係好識踢波咁樣，或者配合唔到球隊啦， 行行企企咁樣， 一年配合唔到球隊 OK， 兩年配合唔到啊，都勉強接受，第三年點解都仲係做唔到一個 賣咗未啊？佢賣咗未啊？ 嗱。今时今刻咧就系想讲呢一个消息啦。咁啊，阿仙奴嘅德国中场啊，奥斯尔啊，早前咧就拒绝球会嘅减薪嘅要求啊。佢嘅35万镑嘅周薪其实都几多啊， 好多添啦。 一个礼拜搵紧咧339万嘅港纸，即系大概300几万港纸一个礼拜。 系咯。 咁啊，成为咧阿仙奴即系兵工厂啦，财政嘅一大负担啦。不过咧，最近咧有土耳其嘅猛料人士爆料啊，话咧土超嘅球队啊，费伦巴治咧已经啊好想好想好想99% 签入奥斯尔咯。咁啊，大家都知道奥斯尔有啲土耳其血统啦， 之前 咧都因为血统嘅问题啦、种族嘅问题啦，讲过一啲言论啦，或者咧俾人叫做恐吓过啦，弥漫住一个白色嘅恐怖，所以咧佢嘅太太咧一直都希望可以翻翻土耳其嗰度生活嘅，咁啊，同呢个土超嘅球队啊，费伦巴治咧，奥斯尔可以话系一路都眉来眼去嘅，咁啊，究竟咧呢个叫做交易成唔成功咧，咁就要睇住阿仙奴方面放唔放人啦，而放人究竟啊个价钱又系几多啦，奥斯尔方面又能够攞到球队嘅顶薪啦，估计咧土超嘅球队都未必俾到阿仙奴咁高嘅价钱啦，咁 系啊，俾唔到啊， 阿仙奴就如果即系。跟奧斯爾講拜拜啊，即係個現金流又充足啲啊嚇， 係咯， 咁啊可以 揾翻啲即係會跑下步嘅球員啦， 係啦咁，唔係不過咧講句公道説話，奧斯爾咧踢德國隊咧，佢有瞻前顧後一啲， 呢個係我都覺得佢踢德國隊咧係踢得好過踢阿仙奴， 係啦，咁可能真係 點解咧？可 某啲球員唔咬言咯，咁啊足球始終係團隊嘅合作嚟嘅， 美斯又調翻轉喎。啊！踢阿根廷又一般般嘅啫， 系啦， 踢巴塞晓飞喎。 系啦，咁啊，喂，讲开阿根廷咧，讲埋呢一位咧，曼城嘅射手啊，阿古路都放风。嗱，嚟紧咧就约满啦。由于 咧，佢已經講咗自己咧唔再續約曼城噶啦。咁啊，所以咧，其他嘅球會咧都好想簽啊，話呢位咧神奇嘅射手啦。其實阿古路係一個瘋狂嘅野獸嚟嘅。如果你見到阿古路嗰日好想踢波嘅話咧，佢入你兩三球咧係等閒事嚟嘅，因為佢射門嘅觸覺啦，以至咧喺門前嘅把握能力咧，我夠膽講咧 top ten 嚟嘅，絕對係。雖然我就麻麻地曼城啦，但係真心講句，佢真係一個好勁嘅射手嚟嘅。咁阿古路咧，2006年咧就由阿根廷嘅獨立隊咧轉投馬體會，喺馬體會咧效力5个球季，射入74个聯賽嘅入球啦。咁所以咧，馬德里咧可以話呢個阿古路嘅一個叫成名地啦，特別有一份情義結喎。咁佢咧就開始放風啦，就係話譬如踢完曼城之後咧，好想好想翻去西甲踢波啊！ 哦，西甲啊， 係啦。咁究竟佢踢翻西甲會唔會有機會踢翻馬體會咧？呢、這個就係、是近排喺足球壇上邊咧比較關注嘅一件事件啦。咁你可能話：喂，阿古路走咗嘅話，咁啊曼城又會簽啲乜嘢咧？其實曼城咧，哥迪奧拿咧就今年其實都針對咧想簽啲防守嘅球員啦，因為今年咧其實你睇翻曼城咧，就算大炒對手咧，但係對住啲弱旅咧都會俾啲弱旅入到波啊。咁哥迪奧拿咧，即係領隊哥迪奧拿咧就好想止血，咁佢就話想簽啲意大利方面嘅中堅咁啊。想簽一位咧，就係祖雲達斯嘅斯邦魯斯啦，咁樣啊，亦都想簽入咧荷蘭嘅新星咧馬菲斯迪力特啦，咁樣呢啲都係想改變一下咧日漸老化嘅防線嘅，咁啊相信有關方面都有機會放人嘅，咁啊呢兩個都算係近排喺足球壇上邊咧比較轟動啲，有機會傳出嚟嘅一個轉會嘅市場啦。咁啊，最後啦，轉個角度咧，講埋 NBA 方面啦。喂 ，NBA 方面咧，正考慮研究咧各個方案啊，咁啊復賽啦，咁啊之前都有傳過喺呢個咧主題公園嗰度有機會咧閉門作賽打波嘅。咁啊，當然咧媒體都有訪問咧其他唔同嘅球員啦，包括咧就訪問啊今個球季咧應該係最後一個球季半人半神啦，雲斯卡達啦，咁啊已經咧話打咗差唔多成20年。NBA 噶啦，呢一位43岁嘅英队嘅球星就表示啊，身为篮球员咧就要随时准备啊，适应唔同嘅环境啊，例如战术啦、篮球嘅规例啦嘅改变啦，同样地咧，佢哋更加应该适应咧，就算没有球迷的日子啊，都应该好好咁去比赛。 哇，佢哋真系犀利啊！又冇乜 internet 嘅年代，打到而家 internet 咁发达嘅年代， 系啊，由旧时咧疯狂入樽啦，咁啊都系一代嘅入樽圣手啦，咁样，咁到依家咧。入樽嘅次数又少咗好多，反而射三分嘅命中率咧就高过自己年轻嘅时候好多、哦。 呢啲咪即系转型成功咯？其实你睇到譬如朗尼咁样、以前踢前锋，其实佢真系应该转下踢，譬如中场啊咁样啦，系咪？ 虽然就未必会守埋笼，不过就应该就兼前顾后多一啲嘅。咁啊，以下落嚟咧就系卡特啊。佢自己咧同粉絲講嘅一番説話嚟嘅，唔知可唔可以鼓勵到咧？依家哇，準備入去考場入邊考 DSE 嘅朋友仔，佢係咁樣講嘅。哇，跳球嗰一刻咧，即係針波嗰一刻咧，就係、是、戰鬥嘅正式開始啦。咁啊，邊個有時間啊？理會場邊嘅粉絲咧，冇錯嘅。你聽到佢哋嘅歡呼聲，對你嘅喝聲，但係你打比賽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場戰役嚟嘅。你要专注守好你面前嗰一位，做好你眼前嘅工作，努力嘅将篮球啊摆入去篮框入边啊！哇，呢、這个咁有热血嘅感觉嘅对白咧，唔知道可唔可以鼓励到咧？今日要考 DSE 嘅每一位啦， 对白都几入樽嗰啲对白嚟。 系啊系啊，好似男儿都入樽咁样，永不放弃嘅男人扎三井寿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喂，交波下之后咧，又去翻呢一个睇下英超嘅联赛方面嘅。咁啊话到啦嗱，咁啊喺英格兰足总杯决赛，暂时咧就决定喺呢一个嘅8月8号星期六就进行啦。不过8月5号咧。 亦都系属于考虑之列嚟嘅。根据翻英国方面嘅媒体报道啊，呢个咧就系元季之前嘅死线嚟嘅 deadline 啦，即系英超必须咧要喺之前咧就完成。咁啊，而余下嘅七场比赛全部都会喺温布莱球场上演。目的咧啊，咁啊唔系目的啊，系目前啊赛事咧已经斗到咧就系八强嘅阶段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曼彻斯特双雄啦、伦敦啊、阿仙奴以及车路士咧就角逐嘅。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就系英格兰足总杯咧，亦都咧就系几多人咧会系留意住嘅一个比赛啊吓。好啦，另外西班牙方面啦，西班牙咧就其中一个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嘅国家嚟噶。咁但系最近咧情况都好多改善啦。政府早前啊已经容许啊，咁啊球会喺5月4号咧。即係今日咧就會開始恢復翻嚟操練啦，咁啊個別操練啦，咁啊據講啊西甲計劃喺6月中咧就會重啟，咁但係所有嘅賽事咧聽聞啊都係呢一個咧就閉門進行嘅，咁啊睇翻而家歐洲各個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好多嘅聯賽都尚未明朗嘅，嗱意甲嘅球隊啊，咁啊當地星期一咧就會獲恢復咧就係個人訓練啦，咁但係團隊操練咧要等到18號先至可以恢復噶，啊雖然意甲同埋意大利嘅足球聯合會啊亦都咧就發表聲明啦，咁啊話到啦，希望喺完成今個嘅球季嘅賽事嘅，咁但係政府咧就仲未開綠燈，咁啊佢哋意大利嘅體育部長就話到啦，現時討論重啟呢個球季咧啊言之尚早，好啦。欧洲五大联赛入面目前只是法甲咧就明确宣布了腰斩噶啦，咁冠军咧就由巴黎圣日耳门咧就得到啦，咁至于德国方面咧就可望成为咧就欧洲首个重启赛事嘅国家，不过咁政府都推迟咗啦，原本系早啲嘅，而家都推迟咗，咁9号咧先至系复赛嘅建议，原本就系9号，而家就改为16或者23。一改再改，咁啊，系咪真系可以叫做第二个或者首个咧，就系复赛嘅国家咧？我哋留意住啦。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 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needs sunshine. Everyone needs rain. Everyone is carrying around some kind of pain. I see who you are, you're just like meSee you're searching for a purpose, guided by a dream. I see who you are, I'm just like you. I get lost sometimes and I forget what I came here to do. I keep on trying, keep on trying. When it gets Everyone gets mad sometimes, and maybe they shoul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Yeah, look out for all the heroes in your neighborh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ife sure would be sweeter if everybody woul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都系充满住一首咧相当多正能量嘅歌曲噶，亦都希望咁多位嘅考生今日咧考中文嘅时间要努力吓。Look for the good, Jason Mraz。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出边系27度嘅气温啦，见到个气温都。蹬下蹬下咁啊，慢慢蹬上去啊！ 系咯，一度一度咁升，可能 系啊，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3%。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事啊，早晨 ，Bobby， 早晨啊，小白，今日咧带大家去澳洲睇一睇啦、 哦啊。 因为澳洲咧其实都有好多嗰啲叫做 backpacker 啦，即系背包客啦、嗯。因为其实澳洲咧就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措施嘅，咁就系讲到咧，如果你想做一个背包客嘅话咧，你只需要喺澳洲嘅农场嗰度咧工作满咗3个月咧，就可以根据咧一个工作假期签证申请逗留2年，咁即系其实我哋咧之前成日都好流行讲紧嘅 working holiday 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香港人咧，我知道都中意去澳洲嘅嗰啲果园啊、葡萄园啊等等咧，就系、去工作嘅。因为其实你谂下，做3个月就可以用2年嘅 visa 换翻，其实都几写意， 即系谂住去嗰度诶体验下嘅，体验耐啲嘅都得。 你如果做3个月嘅话咧，咁你嗰3个月其实真系一个体验咯。 系啊， 你又唔觉得好长，但系你又足够时间去体验到到底喺个农村入边嘅生活系点嘅咧？因为真系好靓。 同埋我谂3个月咧都可以俾到好多即系叫做去当地体验嘅人咧，俾、自己一个大嘅决定。啊，3个月啦，试过啦，到底我系思乡。啊，即系翻屋企好啊，定系喂，我真系觉得呢度几啱我喎，咁、可能嗰度嘅生活冇咁下下就系逼得咁犀利，我又中意嗰种活动嘅感觉咁样。 人又少啲，啲屋又矮啲，空气又好啲咁 啊！我想即系再嚟多2年咁样，又系一个几好嘅位。 系啦，咁嗱，所以就吸引咗好多人咧，都会中意去澳洲嗰度做呢一个嘅背包客啦吓。咁、不过咧，近来因为你知啦，肺炎疫情嘅影响啦，咁啊每一个地方咧都实施咗一啲隔离令嘅措施啦。其实澳洲都唔例外噶，咁啊当地嘅政府亦都系规定咧，包括咗一啲咧系攞呢啲工作签证嘅人咧，如果要去打工咧，一样都系要咧自我隔离14日。嗱，其实咧好多呢啲嘅背包客咧去住嘅时候咧。都是住啲民宿啊，又或者系一啲可能会有少少人咧，就会拣一啲家庭去寄住咁样啦，即系好似人哋啲留学生咁样嘅情况都会有嘅。系啦，咁但系咧，大部分咧，即系你预咗你谂住呢啲地方，你都唔会谂住长时间住噶嘛。咁而且如果你谂下啦，自我隔离，如果我系住民宿嘅话咧，系冇可能自我隔离到噶嘛。 系啊， 因为你好多人一齐， 同埋行出行入噶嘛，个个都 系啦。嗱，除非你话住酒店，但系酒店亦都未必有相应嘅啲。措施和安排可以真的自我隔离到，譬如你一日3餐是不是真的可以酒店解决呢？同埋如果真的要负担这个费用的时候呢，可能讲紧呢都是贵的嘛。 是啊，酒店梗系贵好多啦。 因为呢，尤其是澳洲的酒店呢，如果你不是住到话好高级那些啦，其实呢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方便的。我那时试过跟同学去旅行啦，去住一些叫做2星级或者是1星 Motel 那些啊。 不是，应该这么说，是4星级。或者是5星美的酒店，即是未去到那些国际知名的酒店。 5星美还不是去挨近6星的了。 但是呢，你知不知道澳洲的这个级数的酒店呢，跟你譬如香港啊或者是日本啊那些呢，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 是。 因为可能他真的趁回他当地的民风呢，我当时的体验就是我去一些譬如比较偏远的地方，譬如 Hobart 啊那些呢，即是你不是去大城市，不是 Sydney 啊或者 Brisbane 中心啊 Melbourne 那些呢，你其实呢你去到住那些几靓的酒店都好，其实都是好像一个 鄉村俱樂部咁咯。 哦， 咁所以你諗下，以佢嘅人手同埋以佢嘅 service 嚟講咧，佢係好難可以真係照顧到一班，就算你肯俾錢，但係都要即係照顧你一日三餐啊！你諗下，你唔可以出房門，佢要有人去照顧你咁多樣嘢咧，我就覺得未必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嘅。咁加上其實對於呢一班背包客最大嘅問題嚟講咧，都係嗰個經濟負擔。你諗下，如果我去到喺停工停手乜都冇嘢做嘅情況底下，因為我要去莊園做嘢先有錢噶嘛，除咗換 visa 都係換人工啦。咁如果我假設係真係諗住去體驗生活嘅一個背包客嚟講咧，其實分分鐘咧就會因為要隔離14日咧，就變成呢個流浪漢啦。 哎呀， 因為我冇地方住，亦都負擔唔起，我要自我隔離咧，我唯一嘅方法就只能夠喺街邊度扎營同埋露宿啦。 哇！ 其實呢個算唔算自我隔離咧？呢、這個真係又要再深思一下啦嚇。咁於是乎咧，當地咧就有一啲嘅澳洲居民好好嘅，咁啊開始諗啦，不如我哋都幫下佢啦，因為都唔知佢哋點算，佢哋隔離唔到，亦都冇一個良好嘅環境同埋一個好嘅衞生情況。你諗下，如果我喺街頭扎營，即係我冇得沖涼啦。可能我煮嘢食亦都有困难啦、真係可能见到係边度有便利店就走去买啲即食嘅食物嚟食啦咁。因为资源好有限㗎嘛。咁於是乎呢佢哋当地呢就有一个呢嚟自珀斯嘅护士呢 ,Helen Hale, 咁就话透过咗一啲嘅网上平台呢就发起咗一个叫做收留背包客嘅行动啦。咁、就係话如果其实我屋企本身都係可以有条件做到一个 homestay 嘅俾、人哋可以嚟住嘅话呢咁、不如我就喺度呼籲啦，有冇人真係有需要有背包客咧？係經濟上嘅負擔咧，負擔唔起要住一啲酒店有人照顧嘅、或者因為政府冇措施去幫到佢哋去做呢一個自我隔離嘅時候咧，不如我就俾一個地方佢，起碼可以喺我屋企，我幫佢提供一日三餐啦，亦、都可以用我屋企嘅廁所嚟沖涼啦，即係有呢啲嘅設施可以幫到佢哋咧。 其實都幫到好多噶咯。 係啊，如果你諗下，我代入啦，我當我係一個背包客，我從一個咧自己面對可能要係流浪漢嘅生涯，去到突然之间有人话愿意俾我喺佢嗰度做 homestay， 可以借宿啊，有凉冲啊，甚至乎愿意照顾埋我一日三餐、啊，梗系求之不得啦！ 呢啲真系人间大爱啊！呢啲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佢自己目前咧都讲咗话，佢啊收留咗一共系三名嘅背包客啦。咁、我相信其实一个屋企又不能够收留太多人嘅、因为就变咗另一个民宿啦，系咪先？问题都仍然冇解决啦。咁所以咧就发起咗呢个行动之后咧，就希望当地嘅人咧能够留住呢啲背包客，因为其实背包客咧对澳洲嘅嗰个农业经济影响都好大。其实佢哋相等于系好似一啲廉价劳工去帮佢哋营运啫。 如果突然间冇晒啲背包客咧，去嗰度收下提子啊， 都系冇晒人手噶咋。到过咗疫情之后，一样都系会成为下一个问题啊吓。咁希望佢哋真系可以啦，即系继续将呢一个生态咧都维持住啦。亦都呢一段时间咧，可以帮咗啲背包客解咗佢哋嘅燃眉之急咯。 系啊，即系叫做我帮你啫， 你迟啲又帮翻我啦。 其实就系你又帮翻我，系咪？帮你都系又系为咗帮我嘅、人就系咁噶啦，系咪先？即系最紧要咧就系揾到多啲唔同嘅位置咧，就大家关心下大家，系咪？最后咪大家都 win win 咯。 系啊，为咗呢一个国家嘅经济发展啊，我相信个个都愿意出一分力嘅。 嘅民望仍然领先寻求连任嘅总统特朗普。路透社今个星期的最新民调发现，拜登在全国的支持率有45%，特朗普就获得39%的支持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78，瑞士法郎0.963，加元1.414，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04美元，卖出1698.5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有两段比较挤塞的，一段就是近住彩虹村，另外一段就是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另外有一些嘢提一提大家噶，咁驾驶人士留意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最左手边的人手缴费通道咧，而家改咗做自动收费通道啊。咁再讲多次啦，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最左手边的人手缴费通道，而家改咗做自动收费通道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Alan 鲍志伦， 我是谭嘉燕。 有哪一首歌会 cheer up 到我呢？在这段时间 哪一首歌最 cheer me up 呢？ 我会揀 We Are The World， 我觉得就是 Speechless 啦。 Music Makes My Day Pop 31。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申请人 你咯， 制作团队 你加埋我加埋佢咯， 十三集节目内容 度好晒啦。 好，嗱嗱临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网页申请开咪做我哋嘅电台节目先。 喂喂喂，仲争啲嘢啊！我哋要租录音室噶。 傻猪，除咗 Airtime， 仲可以申请埋制作资助噶嘛？ 系 CIBS 资助你开咪，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上网填表 cibs.rthk.hk。 记住6月18号下昼5:30前提交申请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09，收听緊嘅呢就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arbie， 咁除咗我同你之外，电话旁边都有彭爷喺度啊。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 早晨。 早晨。 好，各位晨光第一线听众，仲有啊小白同啊 Barbie 啊。同埋阿 O 嘅转头啊会出现嘅啦，咁都同佢讲声早晨。今朝我哋嘅团队嗰个嘅嘅组成部分就系咁样啦。我都系呢个嘅封烟主持嚟嘅，我系彭仔程振鹏。喂，大家咧而家讲紧今日咧开始政府嘅公务员队伍咧就回复正常，陆续唔使再系work from home 啦吓，咁要翻去你个岗位啦，继续有一啲嘅地方咧可以开放啦，局部咁样。咁我就喺度諗啦，喺度開始呢唔知道即係聽眾朋友或者大家呢會唔會咁樣諗呢，即係個疫情呢好似呢去咗一個階段啦，又進入另一個階段咁樣。 嗯， 咁有陣時咧都會咧忽發奇想嘅，即係究竟呢一個嘅嗱，我哋如果相信每一件嘅事情咧發生咧都有佢嗰個嘅原因，有佢嗰個意義嘅話， 嗯， 咁呢件咁大件嘅咁震動呢一個成個地球啊、地球村啊、我哋每一個國家嘅人民啊，嗰個嘅生命有關嘅事情咧咁重要咧，其實佢帶俾我哋一個乜嘢嘅信息咧？其實係咪想教訓我哋，或者係教導我哋一樣什麼嘅事情，等我哋去學得更好咧，有一個進步咧？咁我就會諗咧，其實會唔會係想喺呢一個嘅事件之中咧，讓我哋反省一下，係咪需要有一個咧地球休息日咧？ 嗯。 就即係好似休漁期咁啊！ 嗯， 點解會咁諗咧？大家會經歷過呢一次嘅疫情之後咧，會有一啲嘅報道咧，都會同係呢個地球嘅運作咧有關。我哋都曾經咧分享過，係咪？ 嗯， 譬如話嗰啲嘅自然生態咧，有什麼啲好頻危嘅海龜咧出翻嚟生蛋啊？ 嗯， 有一啲咧好少見嘅動物咧。都會走翻出嚟個城市嗰度啊！係 啊， 甚至乎有一啲嘅空氣污染方面啦，因為少咗可能係人類嘅運作啊、工廠啊、航空啊啲飛機咧少飛咗，嗰、那個天色啊同埋個空氣咧係好好多，咁啊令到咧嗰、那個温室效應咧都減低咗咁樣。 係 嗱，相信大家有聽過呢一輪係咪？ 嗯， 即係經過呢個疫情之後，咁啊大家會有一個叮一聲啊！哇、哦！原來我只要人類乜嘢都唔做咧，個地球就會好好多噶啦咁。咁所以都忽發奇想，我哋係咪可以仿效？係時候啊！嗱，呢個好難做得到啦。咁係咪即係好似世界各地大家啲各國領袖啊？係咪時候？如果有一個咁樣嘅想法嘅話，可以諗下幾時可以嚟一個global holiday 啊，唔係 public holiday 啊？即係全球休息日啦，即係點呢？未必係每年一次嘅，可能係好似奧運咁樣，四年一次或者五年一次，就係全球咧有一個禮拜或者有兩個禮拜咧，係我哋乜都唔做嘅 休息嘅， 係即係乜都唔做嗰個咧，直頭係連屋企都淨係留喺屋企就唔出街嗰種啊， 即係好似抗疫咁啊， 係啦，好似抗疫咁限聚啊，或者係居家令啊咁。咁呢一個咧係即係刺激大家嘅思想嘅。 嗯， 其實嗰個情況咧，你將佢縮細翻到咧，我哋而家香港都有休漁期啊。點解會有休漁期啊？就因為發現咧啲魚咧，大家大量捕獲嘅，嚴重一滯，咁冇魚俾你釣，冇魚俾你撈，咁啊何來有魚咧？於是就每年整個休漁期咁樣，然之後等啲魚可以休養生息，即係讓佢哋可以再有翻嗰個嘅生命喺度啊！啊，咁所以如果係會唔會人類成個地球，你隔幾年就做一次咁樣嘅？会唔会有帮助呢？就真系呢、个会唔会系呢个疫情带俾我哋一个嘅信息，或者系一个咁样嘅教育呢？ 嗯， 不过做啊，应该系难做嘅， 除非 真系大家好狠心咁样，又要继续整一啲嘅什么令啊，什么限制啊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值得谂咯呢样嘢， 轮住嚟休都好啊，系咪先？ 輪住嚟休我未必有意思喎、啊，你而家睇得到啊？ 依家冇乜用啊！你輪住嚟休，你真係要全部停曬嚟先得啊，先可以俾個地球回回氣啊！而家 係呢個會唔會就係啊？呢個新冠肺炎個病毒咧出嚟？要教導我哋一件事咧嚇， 我都聽過咧，有啲人嘅説法啦，即係刺激大家嘅思想咧，就係話到其實呢個病毒對我哋人類嚟講，梗係一個敵人啦，係咪先？但係某程度上嚟講，其實對地球嚟講，這個病毒係地球嘅朋友、哦，因為佢可以令到我哋人類停止咗活動，令到地球有喘息嘅機會同空間啊嘛。 咁所以就係話呢一個機會同空間，可唔可以唔係等有好勁嘅病毒出現，我哋先去放一個咁樣嘅假呢？而係我哋不如自動自覺俾個地球呢，就每隔唔知幾一年咁就有一次咁樣嘅假期，等佢都放下假，咁我哋又可能有機會可以真係生生不息呢，係咪？咁大家可以諗下啦， 有機會就好啦。 晨光財經第一線， 第一線。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邀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今日咧一开始就聚焦啊呢一个欧洲嘅共同债咁啊，呢三个字啦，共同债究竟啊系一个点嘅概念咧，同埋啊会点样啊左右啊欧元嘅走势咧？ 其实呢共同债这个概念呢其实在4月23号呢欧洲呢就欧盟已经开了第一次会议的了。但是当其时来讲过呢就达成不到这个共同债的协议了。同埋呢当其时呢就有两方面的考虑的。第一方面就话发出了共同债之后即是大家整个欧盟去发了债之后拿到筹集回来的钱究竟是要帮那些即是疫情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是怎样去帮他们是给他们直情是给他们直情是或者咧，就即系借俾佢哋，日后要佢哋还咧咁样样。嗱，呢一样嘢咧好紧要嘅，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同大家讲过噶啦。如果净系借俾佢哋，要佢哋日后还嘅话咧，咁其实共同债呢个概念咧就唔系话真系咁紧要啊。咁但系如果真系俾咗佢唔使佢还嘅时候咧，嗱呢一样嘢就紧要啦。即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就反映到咧，欧洲各个国家咧已经系更加整合埋一体，因为只有整合埋一体嘅时候咧，譬如好似美国你帮咗某一个州份，咁你冇理由话要人还翻个钱噶嘛，系咪？咁你整个国家去帮佢噶嘛，咁就会系令到整个欧盟咧就会更加整合。咁所以咧今次咧喺星期三嚟讲嘅话咧，欧盟咧又再开一次会议。咁到其时咧，我哋有两样要留意啦。第一样嘢，佢能唔能够顺利系达成协议通过啦？第二样嘢，佢系个点样去形式去运作？如果佢系俾咗个帮个国家而系唔需要嗰个国家去还嘅话咧，即系个成员国家去还嘅话咧，咁咧就即系话欧盟就会更加整合。咁到其时咧，我哋可以幻想得到咧，就系会令到市场更加觉得欧盟日后瓦解的机会就会低了。咁嘅时候咧，会对令到市场咧会对欧盟呢个概念会更有信心啦。咁啊，欧罗汇价就有机会大幅度攀升。咁所以呢个系我哋要跟住今个星期要重点留意嘅地方嚟嘅。 咁啊，睇嚟咧，共同债啊方面咧，大家都需要留意翻啊。转个角度咧，睇埋啊，上个星期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扬言啊，要就住疫情咧，就对中国方面啊报复啊吓。咁啊，加征中国嘅关税咁啊。除咗呢一波之外咧，更加有啲 update 就系话，好似啱啱有啲消息啊，就发现咗咧，中国真系有隐瞒疫情嘅情况。咁啊，连澳洲啊，以至其他国家咧都有机会一起加埋追讨嘅一份咁样啊吓，咁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冇机会咧令到人民币啊、澳楼嘅汇价方面咧都会喐一喐咧？温生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有呢个咁嘅讲法啦。咁啊，但系咧就而家嚟讲嘅话咧，就当然咧就系好即系太过早去决定啦，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啦。咁但系始终市场系会有个忧虑，就话咦美国系咪会又征中国关税？咁其实我觉得咧，其实美国就冇咁嘅能力去做嘅，因为美国其实受到疫情影响，都个经济影响都几大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再要同中国去喺个贸易嗰方面去摩擦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会令到两败俱伤嘅啫。咁啊，到其时可能会个美国经济只会雪上加霜。咁所以就我就觉得佢未必会咁样做。咁但系当然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个事态嘅发展啦。咁如果美国系真系会对中国系嗰个贸易纷争系扩大嘅时候咧，咁就当然要提防咧，就会对个人民币嘅汇价会有压力啊，同埋会对澳洲啊同新西兰呢啲靠紧中国嘅国家嘅经济咧，那个体系咧个每个经济会受损较大啊，咁佢哋嘅货币亦都会系受到压力，咁呢个系我哋日后要密切留意住嘅地方嚟噶。 咁有冇机会关于譬如都系特朗普将个矛头指向譬如中国方面，咁令到佢首月嘅大选方面就有利一啲咧？ 明显就系咁样样啦，即系完全系睇下特朗普嘅大选嘅情况啦。因为如果佢嗰个经济而家系差，令到佢大选系好难去连任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就唔排除啦，佢系会行呢一步棋，系要去针对中国。咁所以我哋密切留意住个美国嗰、那个。那个形势是怎样样啦？ 咁啊，转个角度咧，睇埋欧洲方面嘅情况啊，吓咁啊。 头先就讲完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咁啊约翰逊方面出翻嚟见记者咧都好开心，咁啊话过咗呢个鬼门关啦，咁啊亦都成为咗爹哋啊吓，咁啊仿佛好幸福咁样啊，咁啊欧洲方面嘅情况都相对乐观一啲，睇翻意大利嘅工厂咧就将会重开啦，咁啊德国嘅学校啊博物馆嗰啲都重开，咁系咪对欧洲方面疫情个情况系舒缓一啲，以致咧对个成个经济反应咧都相对乐观咧？温生， 其实咧都担心嘅，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咧喺欧洲嘅方面啊，就算你话意大利嗰个疫情个新增确诊嘅人数系少咗好多，咁但系咧都有成过千嘅人咧系即系受新确诊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就去重开意大利又今日开始啊，就重开翻啲工厂啦。咁啊，德国咧更加重开学校啦，同埋教堂啊等等呢啲多人聚集嘅场所啦。咁呢个系话会几令人担心嘅事。咁但系当然咧，亦都睇下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当地嗰个情况嗰个发展啦。咁如果系重启嘅，咁而个疫情又唔会话真系大幅度扩散嘅，咁就当然系最开心见到嘅事啦。咁至于英国嚟讲嘅话咧，就会喺今个星期内咧就会去研究咧个重启嘅时间表啦。咁但系英国就麻烦啲嘅，因为英国嗰个疫情咧系比欧洲大陆咧系要严重啲嘅。咁所以我哋又睇下英国会几时会开翻啦。咁同埋咧，据报章英国嘅《太阳报》将就讲啦，佢就话咧英国咧国际贸易大臣咧就将会喺今个星期咧就会同美国嘅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咧就开视像会议啦。咁啊讨论咧就英美双边嘅贸易嘅问题。咁喺过去一个月嚟讲嘅话咧，由于个疫情嘅关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嘅谈判即系美国同英国之间嘅贸易谈判咧就停止咗嘅。咁啊喺今个星期就会再重开。咁啊呢啲嘅事情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啊睇住啦欧洲嘅个情况嘅发展。 今个星期咧都要睇埋咧美国公布嘅呢个经济数据啊，亦都好值得留意，亦都带有前瞻性嘅。咁啊，温生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咁啊有两个数字要留意啦。喺星期二嚟讲嘅话咧，美国将会率先咧就公布三月份嘅贸易赤字啦。咁啊赤字嚟讲，点解要值得留意咧？因为咧三月份咧系好多个经济体咧，其实咧都已经系放慢咗，因为疫情嘅关系。咁所以咁样嘅情况之下，又睇下美国咧个贸易啊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咁但系而家市场普遍估咧，美国咧喺三月份嘅贸易嘅赤字咧就将会扩大嘅，由二月嘅399亿美元咧就扩大去442亿美元嘅。咁呢个系如果美国赤字扩大咧，咁当然咧会令到美国会入口多啲嘢啊，会令到美国个资金会流失会紧要啲啊，令到个美元啊会受到压力多少少啊。咁呢个系值得留意嘅数字啦。咁另一个重头戏咧，个数字嘅重头戏当然就系星期五啦，就系美国咧就会公布个三月份嘅就业报告。咁而家市场估咧个失业率咧就将会咧由三月份嘅4.4% 就大举攀升到16%。咁呢个就真系好夸张嘅一个数字。咁至于个非农业嘅职位嚟讲嘅话咧，就可能咧会减少咧系成2100万份嘅。咁由呢度可以想象得到咧，个疫情咧对美国经济所带嚟嘅影响系几大。咁同埋咧喺今个星期咧亦都有两间央行议息噶。咁分别咧就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咧，就星期三嘅巴西央行。咁澳洲央行嘅议息会咧，就大家都预计佢咧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噶啦。咁巴西嚟讲嘅话咧，就有机会咧就减息咧就0.5%。咁将佢嘅官方息率咧就降到落去3.25%嘅水平。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就相信咧就会对巴西嘅雷亚尔嘅货币咧会带嚟进一步嘅压力嘅。咁所以呢啲嘅事情咧，大家都要关注住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啊策略员温卓培啊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环球间嘅财金大事件嘅。咁啊，一路睇住啲数据啊，睇下呢啲数据点样左右大市嘅表现啦。咁啊，星期三再同你倾过好嘛？唔该，温生，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白聚修。 疫情期間其實好多，我諗經濟上啦，可能有啲工作上嘅調配啦，或者喺日常生活裏面小朋友多咗喺屋企啊，其實唔多唔少，即係夫婦之間要處理咁多樣發生緊嘅嘢咧，其實係好大嘅挑戰嚟嘅。咁有陣時我都會留意到咧，有啲夫婦可能即係氣上心頭咧，都可以鬧交鬧到好犀利。即係抗疫期間，實在係個矛盾可能係激發咗，同埋凸顯咗大家好多嘅不同之處。因為日日對住咧，可能睇得多，更加咧有陣時好容易攞咗個放大鏡去睇啊。咁變咗更加咧係令到自己辛苦，更加唔中意對方，或者有陣時咧係變咗對人不對事都有啲鬧交嘅。個衝突可以是本身自己一些憤怒的情緒帶動得很重要，有時候一下叫做抵不住頸，可能繼續拗下去，甚至無論在言語或者肢體上會傷害到大家。其實當在未曾去到那麼盡的時候，我們還未爆到出來的時候，其實我們有些東西可以幫一幫自己的。如果留意，其實憤怒的情緒不會一下子去到那麼極端，很多時候都是一級一級這樣上的。其實我們的身體就很好的，它有很多訊息會告訴我們，提醒我們。如果當我們發怒的時候，其實心跳會加速，我們的呼吸會越來越短促，好像上緊斜坡甚至沒跑緊步這樣。你會發覺其實肌肉會繃緊得很緊要，有時候會有一些情況可能會揸緊拳頭，在這些時候其實需要給自己空間，在那一刻閃過一剎那，其實提自己吸啖氣，將個呼吸帶到去自己的肚子的位置，然後慢慢呼出來，重複做幾次深呼吸。在這一刻其實如果自己可以做得到離開个现场，唔好俾个冲突咧继续发展落去嘅话咧，其实都要俾个 like 自己，咁亦都系俾紧你身边人一份信心咧，你系做紧一啲嘢，尝试去保护大家嘅关系，好好地管理自己嘅情绪。我睇新闻咧，我都留意到喺外国，譬如话英国啊、西班牙，其实个家暴个数字系有上升嘅。不过喺香港咧，暂时我哋未有一个咁样嘅数字反映到出嚟啊。即系我哋今次可能都有个机会去提一提，希望即系大家都留意一下自己嘅状态啦，系咪真系困处一室嘅时候，其实个情绪更加比容易高漲啊！咁其實當有一啲拗撬喺中間嘅時候咧，都係會有啲嘢自己唔同意或者唔中意，甚至冇係覺得好討厭嚇，係會有個感覺喺中間嗰度。咁有陣時我諗去睇清楚自己到底為乜嘢有咁樣嘅反應嚇，做乜好似越嚟越鬧越犀利咁樣樣？其實到底係真係講緊件事啊，定係可能個關係有啲嘢係已經變得冇以前咁好，以致到自己嘅情緒反應可以去到咁快咯。其實如果真係有家庭暴力出現嘅時候咧，首先第一樣嘢咧都係人身影安全嘅嚇。咁我呢度都提一提，真係如果出現咗家庭暴力嘅時候咧，都唔好猶豫嚇。咁我都鼓勵大家咧，真係要去尋求協助，睇下咧會唔會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多個人幫你諗下，其實可能你會有其他嘅睇法都唔定。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轮到你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 啊。告诉彭爷爷之余咧，仲顺便可以分享埋俾啲听众咧，系啲乜嘢咧？好啦，喺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唔同嘅胶嘅物件嘅，嗰啲容器啊，各样啦， 胶盒啊，胶餐具啊， 冇错啦。今日开始咧，大家又叫做需要正常翻，咁好多时都要翻工啦，咁、可能会喺翻工嘅时候又会叮下啲饭盒啊，各样嘢。其实我哋有好多好多人咧都会搞错咗，可能我哋某一啲嘅胶盒咧。佢話就話係可以保温，有啲又話就話可以放微波爐嘅，但係啲人好容易咧就會撈到亂曬 ，mix 濕咗。 我試過將一個唔可以放入微波爐盒叮咗。 係啦，咁就會好危險啦。 係啊， 因為佢好容易咧就會因為個温度問題咧就釋放咗好多嗰啲嘅有害嘅物質。 係啊，好臭㗎嗰陣味真係。 係啊，個個都試過㗎啦、一唔小心咧就好容易中招嘅呢、這個。譬如我手頭上而家有一個噴霧酒精消毒噴霧嘅樽仔咁啊 ，push 嗰啲嚟嘅。咁只要譬如咁一个咁简单嘅樽仔，只要打开望，唔系打唔使打开添啊，反转个底部咧，我都会见到有一个三角形嗰个嘅 logo 噶嘛。 嗯、 三角形嗰度我而家就写住PET， 跟住上面嘅三角形就中间有个一字咁样嘅。咁、其实咧喺网上边咧都可以即刻揾到咧有关于呢一类型咁样嘅表嘅。好似有個大嘅表格咁樣，咁入面咧就寫低咗到底個三角形入面乜嘢嘅字母係代表乜嘢。嗱，譬如一嘅話咧，即係代表咧係攝氏八十度咧，其實佢就會變遠嘅。 哦， 即係佢會開始淋咗成個膠。好啦，如果你話重點嘅，咁要放得入微波爐嘅，咁又係要啲乜嘢呢？咁樣咁佢呢就要係一個三角形入面寫住個五字，數字五號嗰、那個。咁佢就話可以用喺呢個微波爐嘅容器嚟嘅。咁通常呢佢可以抵受到100度。嘅呢一個温度，但係當佢去到140度咧，其實佢都會開始變軟嘅。嗱，睇翻啦，嗰啲三角形呢個 logo 入邊嗰啲數字咧，除咗五之外咧，其實其他咧都非常不建議大家用喺呢個微波爐嗰度。咁所以如果大家係諗住翻公司叮下啲飯盒啊，做下啲入微波爐嘅嘢咧，就要揾翻嗰個三角形嗰個 logo 入邊有個五字嗰個咧 先至得嘅。 係啦，其他嗰啲咧就唔好啦。啊，安全为上啊，咁呢样嘢你要提一提大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公共服务，另外文凭试中文科将会在八点半开考，有47000多人应考。运输署话，各专营巴士公司今日起恢复繁忙时段的正常班次，多项政府服务陆续恢复，包括居屋的选楼服务。运输署恢复驾驶考试的路试。社署的社会保障办事处、律政司的公共服务等将会恢复正常开放时间。政府大楼和场地会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入口处为所有人士量度体温、提供酒精搓手液、设置消毒地毡等。苹果日报报道，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曾经租住的九龙塘广播道宝能阁高层复式单位天台一直存在违法僭建物，但是邓炳强对屋宇处发出的清拆令一直视若无睹。警方凌晨发声明澄清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警方说，邓炳强曾经在2016年租住九龙塘广播道一个单位，其后在2017年接获屋宇署的通知，说该单位的天台有僭建物，需要即时清拆。邓炳强随即通知业主有关的清拆令，并要求处理，但是业主一直没有履行清拆令。邓炳强在去年6月迁出该单位。警方话对相关媒体的失实报道表示遗憾。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一个实验室，要求蓬佩奥将证据拎出来展示给全世界，说蓬佩奥当然拎不出证据，他最清楚自己是在这里讲大话。社评批评美国政府正是以罕见的力度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试图打乱全球抗疫的努力，将科学问题变成由政治驱动、情报加料、外交指控的攻击链，做法不单止反科学，而且肮脏。蓬佩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大量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一间的实验室，又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专家似乎都认为疫情是源于人为因素，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一点。被问到情报部门的结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或者基因改造，蓬佩奥就并没有提出质疑，说自己看过相关的内容，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得到错误情报。全球新型肺炎个案接近350万宗，超过24万人死亡。美国累计确诊110万宗，俄罗斯单日新增过万宗个案。意大利全国封城两个月之后，当地星期一起逐步实施放宽措施。不过外界忧虑意大利各区有不同的落实方法，容易造成混乱，令疫情再度扩散。另外，欧洲部分国家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等领域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6.71， 瑞士法郎 0.963， 加元 1.414， 人民币 7.064。 英镑对美元 1.245， 欧元对美元 1.096， 澳元对美元 0.63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73美元，卖出1697.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讲意外。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快线咧系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较早前咧系有坏车阻路，咁坏车已经拖走咗，不过一带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碧街。而车公庙路咧有爆水管，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慢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啦。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的情况在九龙区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带是挤塞，另外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一出大道一段亦都是挤塞。而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华都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咁提提揸车朋友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榄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就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愉快感觉弥漫之上，发出思绪尽落本分，愿你的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 时间嚟到早上嘅8:38，收听紧嘅咧就系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就继续有白猿同小白啦，同埋我 Barbie 林慧嘅。咁呢个时候亦都要请埋鹏仔出嚟，同我哋睇一睇今朝早嘅新闻焦点啦。早晨啊， 喺度喺度，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咁同埋小白同 Barbie 咧就一齐咧，同各位听众朋友咧就望一望今天咧我哋啲本地中文报章嘅重点新闻焦点有啲乜嘢啦吓。首先睇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咁讲嘅。本港嘅疫情放缓啦，去到寻日咧系连续14天系冇本地个案。咁啊，限聚令等等嘅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咧，喺嚟紧嘅4/7咧就会届满啦。嗱，抗疫督导委员会两名专家顾问咧都认同啊。現時適宜是逐步放寬措施，其中港大專家袁國勇他透露說，港府將會全民派可用可重用60次的口罩。而明報就從兩個渠道獲悉，港府正是探討放寬食肆每台上限去到6或者8人，咁啊，不排除咧限聚令相应放宽至同等人数嘅，暂时咧就倾向放宽咧去到8人嘅。咁啊，麻雀馆啊、美容院啊等等呢一啲处所咧系可以重开，但系酒吧同卡拉 OK 咧就继续停业。咁呢啲都系明报从两个渠道获悉噶，未经证实啊。好啦，食物及卫生局咧发言人就表示啦，政府会因应疫情发展咧，就不时检讨相关措施嘅可行性，并且适时调节嘅。咁至于讲到咧喺呢一个嘅口罩嗰方面咧，就话咧本港1/23出现咧首宗确诊，市民随即咧抢购口罩啦，市面出现口罩荒嘅，至今咧抗疫超过100日啦。口罩咧就隨處都有得買，咁政府專家顧問組成員啊，亦都係咧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尋日就引述啊創新及科技局就話啦，政府即將咧就全民派口罩，派發咧係一款能夠清洗重用60次，可以咧更換過濾層嘅可重用口罩。咁而創科局發言人表示啦，研發以及係生產可重用口罩嘅籌備工作咧，已經係進入最後階段，會係盡快公布個詳情嘅。咁政府2月公布嘅300億元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裏面咧，有8億元咧就係資助可重用口罩嘅應用科技方案，撥款批出之後一直未公布詳情。特首林鄭月娥在3月中會見傳媒的時候提及，在研發可生產這個可重用口罩方面有些進展，期望4月公布的。現在不知道這個消息會不會就是呼應之前特首所說的。不過就在這裡都想了解一件事，就是當政府派這個可重用的口罩給市民的時候，既然咧入边有啲消息都讲到话入边系可以换一个过滤层嘅话，跟住我作为一个市民咧，我就会问口罩周街有得买啦，这个嘅政府派嘅，如果真系可以重用清洗又可以用嘅话，跟住落嚟我就会问，咁唔该嗰啲咧过滤层咧都应该要周街可以买到喎，唔系到时我变咗去扑呢个过滤层，咁就烦啦，真系啊，系咪先？ 系形成第二个扑嘅风潮到时。 系啊系啊，唔使扑口罩啊，不过变咗要扑 滤芯、 过滤层咁就麻烦啦。好，这个嚟自咧今天明报嘅头条报道啊。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星岛日报嘅要闻啊，讲到就系啦，修例风。风波错大学筹款，善长各自亿元捐助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星岛嘅独家消息，讲到持续超过半年嘅反修例风波同埋新冠肺炎疫情嘅影响啦，令到本港大学今个学期嘅财政支出咧系不断增加噶，其中咧其他嘅收入就大幅咧系缩水。咁八大受政府资助，每个即系八大院校啦，讲紧吓受政府资助，每个嘅财政年度咧，约有一半嘅收入咧系嚟自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嘅拨款，学费收入咧就占咗20%至40%不等，其余咧就系以投资同埋咧捐款为主嘅。咁啊，以去年嘅捐款收入比例咧最高嘅中文大学为例，捐款咧就占咗整体嘅8%。 教育大学的交大校董会主席马时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了，虽然大学收入来源之中捐款所占的比例就不是最高，不过大学向来都是紧张筹款的，原因就是因这部分的收入是会直接影响学生受惠的，包括了设立奖学金等等。不过社会风波之后令到社会人士对于捐款给大学就有些成见。马时亨就透露了，他说去年未发生反修例争议之前，曾经接触过一名本地有名望的人士，指他当时是有意向较大捐款的，金额是达到九个位的数字，即是过亿元了。不过发生了这么多事件之后，他就已经没有兴趣了。他就说了，理解人在这个目睹去年的事件之后，对于捐款给大学是有戒心的。而较大咧，因为成立时间较短，学科咧主要都系集中喺师范等等嘅方面啦。本身筹款咧已经系比其他大学咧系困难嘅。而实际上咧，较大今年嘅筹款能力咧明显系上升。佢就话啦，截至上个月底，筹得破纪录嘅1.4亿元啦，系比之前好嘅，亦都比佢嘅想象中咧系仲系低啲。佢话，咁马时亨就话啦，以往咧大学界别收到大笔嘅捐款咧，都系会公开宣布嘅。不过咧，根据呢一个观察咧，最近就冇几多啦。佢话，所以咧筹款咧系辛苦嘅。咁啊，唔单止净系较大嘅问题啊。而是整体大学界别要面对的问题。讲回啦，去年社会风波令到不少大学校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据悉啊，理工大学的修复费用是高达7亿元，而中文大学和城大亦都分别表示修复费用是达到7000万和过亿元。咁佢话呢一个状况会不会令到呢一个难以筹得大学款项的呢一啲大学咧，今年雪上加霜咧吓？咁呢啲就真的要看看会不会再有相关的报道和消息。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谢谢 Barbie， 再看看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警队多名高级的洋警官，即是一些外籍人士的警官，近日被揭发住所有非法僭建。说到他们的上司邓炳强也都卷入僭建的风波。《苹果日报》就发现邓炳强曾经租住的九龙塘广播道老牌豪宅宝能阁高层复式单位，天台一直就存有违法的僭建物。2017年初屋宇署已经向业主发出清拆令噶啦，咁啊，但系去年先至搬出上址嘅邓炳强对呢一件事一直视若无睹，反而继续咧就享有400方尺嘅非法豪装天台咁讲。咁啊，苹果日报咧亦都话到啊吓，咁啊见到咧呢个僭建物外嘅外墙装有咧就冷气，门口位置更加有一道咧就绿色嘅玻璃簾篷。咁啊，但系由于有封顶关系，难以咧就窥探内部嘅装修。不过可以见到的就是咁啊，佢嘅住所一期的天台啊，其他的单位亦都有存在形形色色的僭建物，仅仅是有一个单位咧系没有僭建噶。咁啊，《苹果日报》咧就翻查翻资料所见啦，2017年2月16日嘅屋宇署已经发现咧就上址嘅天台有违法嘅僭建物，并且向有关嘅业主发出清拆嘅命令噶，要求咧僭建嘅业主需要喺30天之内咧就展开相关嘅回复原状工程。咁但并且需要咧就喺60天之内咧就完成噶。不过屋宇署2017年之后咧就未有再进行咧钉契嘅进一步行动啊。警方发言人接受报章查询的时间回应，若果有相关的资料或者证据，请向有关部门查询或者投诉，相关人员就会积极配合有关的部门的调查。刚才听过本台的新闻也都说到，警方凌晨发出声明澄清有关的报道是与事实不符地说的。以上就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啦，跟住唔該晒小白之餘呢，輪到彭仔呢邊呢就有東方日報嘅頭版頭條啦。咁啊，有句說話咁講嘅，替其投人替人投者呢，人亦替其投，係咪係啦。咁啱啱啊，小白呢個蘋果日報呢就講咗呢，有一啲嘅警務人員啊涉嫌呢就係僭建啦，係咪啊？咁好啦，而家東方日報嘅頭版頭條呢巴倫返 咩事 平衡返，就係呢有啲議員咧就即係被形容為係呢一個嘅泛民議員啦，又或者係被形容為反對派議員咧，都有呢一個嘅涉嫌係僭建。 哦， 《日報》咧同你balance翻啊。好啦，佢嘅頭版頭條就咁講嘅， 新界村屋僭建违法乱象咧冇网管，就连有份咧为本港审议法案嘅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咧，亦都其身不正。咁啊，深陷呢一个僭建丑闻当中咧，以打着咧本土旗号嘅议员啊，毛孟静咧违法情况就系最离谱嘅。佢喺浅水湾道寓所咧就被揭发地面车房变住宅，僭建十年至今仍然未拆卸还原。就同阿毛孟静同声同气嘅议员啊郑松泰咧，就租住涉嫌啊系僭建嘅村屋。最少咧接近三年啦，但系郑松泰咧就话咧对寓所天台有人擅自加盖系毫不知情嘅，咁又话咧已经喺一年前搬走啦。有学者同团体咧都炮轰呢一个泛民议员咧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狠批毛孟静啊，身为资深议员，唉，真系对唔住啊，戴住口罩咧，系咁搞到我。即係好似黐脷根咁添，好再嚟一次啊！咁就話咧，狠批呢個毛孟靜身為資深議員咧，但係就帶頭僭建，咁啊促請啊屋宇署咧係交代為何不執法嘅。咁啊，這個《東方日報》啊，《東方日報》尋日咧就向毛孟靜、地政總署以及係屋宇署嚟到查詢相關事件，但係至截稿前咧就未獲回覆嘅。除了說議員之外，就《東方日報》的頭條還說多名民主派人士就先後被揭發僭建之外，屢次捲入官非的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即是快必，他買入這個大埔釘契村屋，該住所天台亦都涉嫌有違例構築物。早前有官员咧同涉嫌僭建风波谭德志等民主派人士咧，更加曾经参与示威行动，抗议官员咧知法犯法嘅。但原来咧佢自己亦都其身不正。咁而《东方日报》就曾经咧就呢一个咧涉嫌僭建个案咧，就向阿谭德志咧就系、是、查询啦。咁啊，但系截稿前咧，一样系未获回应噶。咁呢个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啊。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经济日报》嘅要闻啊。讲到二手逆市反弹，两日超过30宗成交，系七年高啊！综合了地产代理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大屋苑过去两日录得24至32宗的买卖，因为四大代理的统计屋苑略有不同，所以就有这个差异。属于2013年5月至今年约七年最旺周末假期。有代理甚至乎是以报复式增长来形容目前的二手楼市。当中以沙田第一城和嘉湖山庄两大上车屋苑的交投就最活跃的。至于楼价方面，细价屋苑升幅是相对明显的。以沙田第一城四日里面是录得三宗的高价个案为例，包括了41座高层的医室，实用面积是284平方尺，原本业主叫价560万，临时反价10万，升到570万仍然是卖出的。前线代理就指了准买家是怕会买迟了更贵的心态明显浮现出来，入市步伐明显加快，数客这个抢盘的个案也是陆续出现。除了用家之外，投资者也开始入市了。新盘市场过去几日也录得了260伙成交，市场录得最多组大手扫货的个案。至于后市方面，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就说，市民普遍认为楼价已经完成沉底，怕住迟买就会贵，纷纷就加快入市了，带动了一二手成交和都是转旺的，刺激了购买力进一步释放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了，看完楼市再看信报财经新闻头版来讲股市了。内文也都说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环球股市四月普遍都是大幅反弹，估不到港股单月进账就过千点，如果以三月低位计更加累涨超过3500点，回升 17%， 但是 踏入五月叫乜嘢啊？叫做五穷月啊嘛。咁企业相继咧就公布季绩啦。咁以及咧就系欧美四月份嘅经济数据陆续咧就出炉啊，更加能够咧就反映疫情对经济嘅冲击。咁市场人士相信投资者过度憧憬经济复苏力度，咁大市似有咧就系炒过龙之嫌啊。当企业业绩啊或者就系经济数据未符合预期，有机会触发股市喺今个月咧就显著回调。加上啊，中美两个国家咁啊，亦都咧就系已经踏入咗紧张嘅关系，而且情况好似有恶化嘅趋势。估计恒指初步下市23,500点嘅水平，传统嘅五穷月咧恐怕咧就会应验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美国时间上个星期四威胁咧就要向中国加征新嘅关税，以报复中国咧就隐瞒疫情。咁啊喺美国上市嘅港股裕拓证券啊 ADR 上个星期五咧就急挫噶，多只嘅重磅股例如咧就系腾讯、友邦以及建行啊，较本港上个星期三收市下滑超过5%。ADR 港股比例指数收报23,648点，咁啊预示恒指啊今日或者咧就会低开过千点噶。咁啊有投资者咧。有这个分析师就分析，以目前环球经济基本面向来看的话，未能够支撑四月股市的升势，四月反弹可以说是跑快了的。同时都提醒投资者对于企业的盈利下行要提高警惕。分析师在首季业绩期后将会再下调企业的盈利预测，意味着现价市盈率将会升至偏贵的水平，很大机会触发回调。以上来自信报的财经新闻头版。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自从做咗人哋太太之后咧，我发觉佢开心咗啊，而歌路咧都变化好多啊！近排喺电视嘅节目咧，就 Voice 都见到佢做 coach 啊，女歌手 Kelly Clarkson。There's a wolf that preys on a world that strays so far from the garden. And just like your own, every heart you know seems cold and hardened. You may not have the stage, but you still have a voice. You may not have the strength, but if you have a choice. 请攞格林美嘅最佳流行女歌手奖嘅 Kelly Clarkson I Dar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事不宜迟，快啲请华梅姐出嚟先。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早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上大家好。 早晨。 诶，我想问一下大家咧，平时有冇食开一啲果仁啊，尤其是杏仁咁样啊？ 哦，我麻麻地啊，呢个真系。 杏仁麻麻地啊。 嗯。 啊，红甜椒有冇啊？红甜椒。 都有嘅，间中咯，煮餸嘅时候会咯。 我都冇乜喎呢个。 嗱，点解提呢两样嘢咧？因为咧喺呢个抗疫期间咧，大家最着紧咧就系要增强嗰个免疫能力啊，系咪啊？ 嗯，系。 咁所以咧。原来呢在我们呢人体当中呢吸收多一些的维他命 E,ABCDE, 维他命 E 呢是可以呢帮助到我们呢去增强那个免疫功能的。 嗯。 而其中呢有一些的文献呢有些资料呢都讲啦维他命 E 呢是可以在坚果啊大豆油啊种子啊小麦的杯牙，这些地方呢这些食物呢食材可以找得到的， 嗯， 那是可以呢是强大我们的 抗氧化物嚟噶，咁亦都可以调节咧免疫功能吓、哦，咁即系话咧可以帮我哋对抗嗰啲细菌同埋病毒嘅攻击噶，咁、所以呢嗱维他命 E 啦，又可以啦清除嗰啲叫做自由基。同埋保护我哋细胞膜啦，免受氧化。嗱、 哦， 咁啊听落好多唔同嘅学问咁样啊，吓、 嗯。 咁啊最紧要呢就系、是、听到简单嘅嗰一句啦，可以呢令我哋嘅免疫系统啦就可以强化一啲啦。咁所以呢对于喺呢一个抗疫期间呢都真系不妨呢食多少少啦，杏仁啦，或者系红甜椒嘅、 嗯， 因为喺咁多类嘅食物当中咧，呢两类咧吓，佢嗰个含有维他命 E 嘅丰富度咧都比较高一啲嘅，咁所以呢如果系咁多种唔同嘅选择咧，可以集中咧食一下杏仁啦，或者系红甜椒啊咁啦。如果你话杏仁咧，都可以咧当可以口垃圾咁食啊嘛。咁、记住咧，最好就系嗰啲咧。是种就咁焗嗰啲，即系唔好有盐啊嗰啲杏仁咧，就比较好一啲嘅选择嚟噶咯。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杏仁红甜椒，多食免疫力强到唔怕发烧啊！ 好嘢。 路去翻思瑞啦，车龙排到去鱼翠苑噶。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呢、這个时间都系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虽然意外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重复多次位置：沙田路去思瑞方向，近日博康村快线啦，多车相撞嘅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沙田路去思瑞，龙尾排到去鱼田苑；沙沥公路去翻思瑞啦，车龙就喺鱼翠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回葵涌方向，近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智乐花园。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屯门，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在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慢车，排到去百胜阁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咩歌可以唱到个人防护装备噶？ 喂喂 ，Tell me why 没有办法做乖乖？各位工友，安全帽一定要有 Y 型帽带啊！ 咁我都有、哦，光加热啊等于火，火加光啊等于我。工友一定要着高能见度反光衣。 如果唔做好安全措施，就要唱呢首歌噶啦。 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 记住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安全帽配埋帽带，保护够就安心晒。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嗱，咁啊，上个星期就即系港股咧就长假期啦，咁啊，星期四同星期五都系休市嘅啊，咁但系咧就美股咧就即系都有开噶吓，咁上个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就美股都系跌噶吓，咁啊累积咧，如果你睇翻即系由星期三高位去計嘅話咧，其實標普五百指數已經跌咗4% 嘅啦嚇。咁今朝早咧嗰、那個即係美股嘅期貨仍然係再跌多1% 嘅嚇。咁即係累積咧，夾夾埋埋都跌咗成即係5% 左右嘅嚇。咁港股呢邊咧，其實就今日咧預測咧就都會係低開嘅嚇。咁即係睇翻嗰個即係黑期嚟講咧，就大約咧就落到去咧23700點左右嘅水平嘅嚇。咁比起上個星期咧收市咧，大約就跌咗900多點左右嘅嚇，咁最主要原因啦，點解忽然之間跌咁多咧？咁樣係咪即係五窮月開始就要跌咁多咧？咁樣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特朗普啦，咁啊上個星期咧就講到咧就話咧威脅會再向呢、這、一個。即係中國咧，就再打貿易戰啦。咁啊，另外即係徵收翻呢一個10,000億美金嘅關税，咁啊作為報復嘅嚇。咁呢個咧就其實對於即係個市場嚟講，即係非常意外啊。因為講緊依家其實美國個經濟都係仍然係陷於呢個半停頓嘅狀態。咁即係究竟點解即係喺會選擇喺呢個時間嚟到即係再打貿易戰咧？咁樣咁其實呢一個令到市場非常之憂慮嘅即係情況。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油價亦都係啦，即係另外一個即係令市場關注嘅因素嚇。咁之前咧就彈翻上去咧接近啦，即係$20一桶嘅水平啦。咁但係咧今朝早咧亦都係大幅回落嘅嚇。咁尋日中東咧開市咧亦都係咧即係大跌嘅嚇。咁即係沙特嘅股市跌咗成7% 收市添嚇。咁所以其實咧種種即係因素加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今日咧似乎都難免係要即係大幅低開嘅嚇。咁關鍵位咧要留意翻啦，即係可唔可以咧今日咧守翻住咧呢一個23,790點咧呢一個關鍵嘅位置嚇，咁就係咧之前嗰、那個即係雙底嘅頸線嗰、那個即係支持位嚟噶嚇，咁睇一睇可唔可以今日守翻住呢一個水平，如果可以嘅話咧，咁都仍然係即係可以睇高一線，但係咧如果你話跌穿咗嘅話咧。咁就可能咧要下市呢一個即係23,000點嘅水平啦。 嗯 ，OK， 咁大市就咁樣預測啦。今日咧，聽眾金小姐咧就問只2328咁啊，中國財險咁啊，財險佢就9.5到攞貨嘅，咁啊依家現價已經跌到去7.4啦。咁啊，當然問一下Jason 啦，究竟啊應該點去操作咧？咁啊8月21日咧，股份就派息啊嚇，咁係咪應該等埋派息先咧？咁樣呢啲都係咧。金小姐的问题，咁啊交俾 Jason 帮我哋答一答啦。 OK， 嗱，其實咧就如果你話九個半買嘅話咧，咁依家都跌咗，即係相當之多啦嚇。咁其實就你話等派息咧，咁就都應該即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啦。咁樣咁去到八月份，咁因為咧講緊即係去到八月份，你話要上翻去即係九個半嘅水平咧，即係睇翻目前嘅市況去估去評估啦。咁就其實都比較難嘅嚇。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仍然係即係一動不如一靜啦。咁樣咁嗱，今日啦都應該如無意外都會低開少少啦嚇。咁睇一睇咧，佢可唔可以咧短線咧守翻住呢一個即係七蚊嘅大位啦。咁樣咁如果你話都再穿埋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向下咧要至六個七左右嘅嚇。咁如果你話即係去到呢啲水平嘅話咧，試一試購貨都還可以嘅嚇。咁將個平均價拉翻低少少，令到自己咧即係之後咧翻上去嗰、那個即係回家鄉嗰、那個即係路咧，就應該會短少少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依家即係仍然揸住嘅話咧，我建議等到落到去咧六個七附近咧，先至再購一購佢啦。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過啊。唔該 Jason，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好啦，嚟到朝早嘅九点十三分啊，系时候咧就呼吁下电话咁啊，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不过咧唔系今日，今日嘅听众咧已经成功咧就揾咗佢啦。咁啊，亦都不是明天啊，明天咧晨光第一线咧会有 DSE 嘅打气加油站。 嗯、 好啦，就系讲紧咧今个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咁啊呢两日啦，以及咧就下个星期开始咧，咁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预约。嗱，今个星期就系三同埋四啦，同埋下个星期开始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1872388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呢段时间咧，梗系可以帮下啲医护人员啦，帮下啲 DSE 考生打气啦。 系啊，正能量好紧要啊，可以打通一通电话咧，就可以帮佢哋打打气，咁就 very good 啦。 嗯，快啲打翻上嚟啦，1872388。 晨光第一线，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亲亲靓猪妈咧，真系好开心吓，因为咧请嚟嘅嘉宾啦，除咗系我电视圈识嘅朋友啊，啲靓妈咪啊，啲型爸爸之外啦，亦都有啲就系音乐圈噶啦。但系我想讲咧，原来收听我哋嘅节目嘅人啦吓，或者系中意我同好多妈咪爹哋倾偈咧，唔单止系香港嘅，其实咧喺海外嘅地方咧，我哋一样有啲朋友咧会留意我哋呢个节目，甚至乎今日咧今集咧，我真系好开心，我系首次请到咧，佢个人就唔喺香港，但系个声音咧同我哋一样好亲近嘅。我今集嘅嘉宾咧就系来自温哥华嘅李婉华。Hello， 婉华。 Hello， Heidi 你好啊，好开心啊，又同你喺声音上面碰面啊。 系啊，嗱，其实讲翻咧，咁当然啦，婉华对我嚟讲就系一个我好中意嘅演员啦，同埋个前辈啦。上次咧我哋见面嘅渊源咧就系因为上年嘅暑假啦，我去咗呢个温哥华旅行啊探亲，咁亦都咧见过婉华，认识咗，同埋咧都做咗个访问。今次咧我哋就嚟个身份调换咯，好唔好啊？ 多谢你访问我啊 ，Heidi。 我都很开心、啊，因为我发现咧，上次同婉华咧，可能而家大家嘅身份都系做咗妈咪啦，我啦吓，我新手妈咪啦，咁亦都系有电台工作啦，所以咧，其实咧，你发唔发觉而家咧，我哋就算认识新朋友咧，都唔使 ice breaking 啊，一嚟咧，好似永远都系倾到唔停嘴咁样嗬。 就系、是、咯，我同你真系好多嘢好似噶，咁啊，但系未曾咧真系咁样 in person 咁样去见面啊吓，我就喺电视机见过你。所以咧，佢今次有個機會可以同你傾偈見面咧，係啊，你同埋你 keep 得好好啊 ，Heidi。 哇，我唔敢當啊！當我見完你之後，我更加覺得咧，女士們咧係要努力嘅，即係因為冇係好唔靚唔 fit， 一定要係俾心機 keep。因為我見到咧，婉華你好犀利啦。嗱，一陣先講下大女女先，因為我見到近排喺社交網絡都見到佢嘅靚相啦。就係咧，不如講下你點樣 keep fit 先啦。因為你真係好犀利，我見到你咧 fit 啦，身材好啦，同埋好容光煥發啦。其實你都係一個即算係全職啦嘅媽咪啦。咁點樣有三個小朋友，但係你都可以 keep 到自己咁 fit 咁好狀態咧？ 其實我真係首先我喝很多水的，咁我唔飲甜嘢嘅， 即係就算真係譬如有時啲好苦嘅咖啡咧，我最多係落少少代糖，咁我就算㗎啦，我就唔會落糖啦，唔飲汽水啦，亦都唔飲而家好興嗰啲波霸奶茶啊嗰啲咁樣啦，我都好少飲嘅。咁就我會跑步嘅。即係我會即係都會 keep 住有跑步呢個習慣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因為我想練習我嘅心肺嘅功能。係啊，心肺功能好緊要。即係如果你平時有跑步咧，咁你就會發覺你嘅氣好啲啦，同埋會冇咁容易病啦。同埋當然啦嚇，食得咁多嘢就要 keep fit 啦。咁啊，跑步都係好好嘅，所以我會跑步嘅。 哇！嗱，即係當然啦，去過加拿大都知道，即係可能嚟緊呢個你哋 summer 嘅時候咧，哇！我好記得舊年去到咧，好多地方即係沿途行又已經有櫻花睇啦、繡球花啦，即係啲咁嘅環境，咁你都係喺即係可能屋企附近跑，定係跑街，定係真係要去做 gym 咧？ 嗱，因為咧而家個疫情嘅關係啦，所有嗰啲 gym 咧都已經係 close 噶啦。咁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咧我都唔中意去 gym 嘅，因為我覺得好悶啊。咁我就中意咧喺個街度跑嘅。即係個街又可以睇下啲風景啦，吸下新鮮空氣啦，咁樣咯。所以我通常我都係風雨不改嘅，一年四季我都會喺個街度跑嘅。 哇！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個決心同埋個堅持嚇。咁另外頭先話咧，唔食甜其實真係好難喎。識得十個女士咧，有八好啦，唔好八個啦，七個咧都一定唔中意飲甜嘢啦，唔飲凍嘢嗰啲已經好乖噶啦。咁但係你除咗話唔食甜、唔飲甜嘅之外，你連甜品都唔好咩？ 你問得好好嘅。甜品我都喜歡吃的，但是因為習慣了不吃那麼甜，變成一些甜的東西我都很怕吃的。但你說譬如有些 cheesecake 這些我都會喜歡吃的，即那些我特別喜歡吃 cheesecake 的，但我當然不會經常吃咯。是啊，但你說糖啊或者一些甜的飲品啊，那些呢我就絕對是不會喝不會吃咯，即系好甜嘅，系噶，唔会噶， OK， 我觉得各位女士要听听，因为你嗰个绝对唔会咧，系好肯定咧，同埋咧 feel 到嗰、那个即系、就是、个效果喺度啊。咁系嗱，你食 new cheesecake 啦，咁饮翻杯可能斋啡，咁又 balance 啦嘛。唔好话你食完甜嘅 cheesecake， 你仲饮到杯果汁咁啊，即系弊家伙。嗰、那个糖咧系糖分高得好紧要。 系啊，所以同埋糖分咧，对于嘅即系对人嚟讲，真系冇乜好处嘅。糖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你身體咧發炎啦，同埋會病啦，係啊，所以咧，同埋糖咧又即係會令到你如果太多嘅糖分咧，會令你肥啦，會令到你有即係高血壓啦、高脂肪啦等等啦，所以咧糖咧我都係唔中意嘅。 哇！你係一向都咁健康啊，定係話即係嚟到加拿大之後，可能個環境啊、個氣氛啊，會令到你先至係即係對健康方面嘅要求啊，個着緊程度高咁多咧？定係你以前都係咁樣啊？ 其實我以前食嘢都好小心嘅，咁即係甜嘢咧。都戒咗好耐嘅，不過當然啦，你話以前去翻拍戲嘅時代，哇就冇得揀噶啦，你有得食都好好彩啊，有得飲好彩，所以都 你唔發覺開工咧食飯盒一定配杯凍檸茶、凍奶茶咧，係 啊， 好正常嘅喎。 係咯，我哋嘅習慣咗係咁樣食咯，所以我以前就都冇戒嘅。但係咧，真係嘅，咁冇拍嘢之後啦，咁飲食就即係點咗好多啦。咁特別嚟到加拿大啦，就因為覺得真係唔需要飲咁多甜嘢咯，亦都習慣咗，知道咗嗰、那個即係甜嘢對我身體唔好，所以我就知道咗之後咧，我就戒啦，唔飲汽水，唔飲甜嘅飲品咁樣咯。 好呢、這個各位即係靚媽媽嚇，唔單止靚媽嘅，其實咧，我覺得咧啲爸爸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健康即係唔係話因為女士貪靚咁緊要，其實你做咗咧係一定有好係冇壞咯嗬。咁你而家好犀利啦，三個小朋友啦，你自己除咗翻電台之外咧，都真係全部時間就係照顧佢哋嘅起居啊咁樣噶咯喎，你個 routine 係點樣啊？ 其實我就係啊，不過而家就多咗個住家女人嘅 channel 啦，咁我都會花啲時間去經營我嘅 channel 啦。但係咧，我除咗真係經營我嘅 channel 之外咧，其餘嘅時間咧，我盡量都會喺屋企嘅，係啊，咁其實。我 买餸嗰个又系我啦，煮嗰个又系我啦，洗嗰个都系我啦，咁啊。变咗而家仲要喺即系因为学校而家唔开啦，咁啊个个都系 stay home 啦，咁啊有好多嗰啲网上面嘅堂啊或者功课啦，咁我都要督促佢哋即系要做啦咁样，所以其实都好忙咯。系 你讲你个住家女人咧，我 like 咗噶啦，我都会留意住入边嘅内容啊。咁另外我都系，我谂咧近期面对咧就系所有妈咪咧，本身我哋话 full time mom 咧都已经系好神圣嘅一个工作嚟噶啦，而家加埋咧我哋话 full time mom 加埋。埋咧係呢個 online learning 網上學習嘅 assistant 啊，呢一個工作咧又係令到好多媽咪誒，無論啲細路仔係細個嘅，要真係喺側邊幫啦，甚至乎有啲咧就係啲細路仔大，但係你都點都要望一望咧，呢個真係額外嘅 burden 咧。我諗即係各位媽咪即係你身邊嘅朋友都一樣有呢個嘅苦況係咪啊？ 係啊，因為其實以前咧咁佢哋翻學就交俾先生自己可以唞一唞啦。而家就唔係啦，喺曬屋企咁啊，爭執都多咗嘅，咁啊同埋學習又會心散啲啦，因為你知啦，揸住嗰個電腦或者係 iPad， 你唔知佢究竟做緊功課啊，因為係打緊機噶嘛。 其實真講得啱啊！ 係啊，所以咧又要成日及實啦，但你又太過緊張又唔得，即又唔需要。因为而家呢个嘅 pandemic 啦，真系令到大家都好 stressful， 所以咧，其实大家个家做家长应该咧都要放松啲，即系呢个时候咧，又唔需要话要啲仔女啦嗰啲功课啊学咧，哇，好似平时咁咯，我觉得应该可以睇开啲，唔需要 100%， 有时60-70% 都 OK 噶啦，即係等大家都 relax 下咯，唔需要去到即係最好咯，我覺得。 一方面大家咧就即係覺得，唉，呢個係共同面對嘅問題，但係聽完你咁講咧，我又覺得鬆翻一口氣啊，因為咧 we are not alone， 唔係淨係香港媽咪面對緊啊，其實我哋全球嘅媽咪，即係無論喺邊個時空咧，大家都有呢個感覺。係咧，同埋初初我諗頭一兩個月咧，大家都處於崩緊嘅狀態，因為我哋又未適應個新嘅生活模式，啲小朋友亦都未適應，都聽講會即係多咗一啲壓力啊，各方面都係啦。但係我諗而家好似婉華咁講，大家開始適應啦，點啫？你都要面對㗎啦，係咪？鬆容嘅面對好過你繼續大家掹到條橡筋咁行啦。咁啊，都 relax 咗啦，大家都嗬。 係啊，其實做女性咧，因為我哋加拿大咧有一個嘅調查啦，咁發現咧18歲去到呢個嘅55歲嚇個女性啦。佢哋係相當之 stressful 啊，因為可能呢個 pandemic 啦，呢個年齡層啦，譬如要去玩嘅，即係單身女性啦，咁啊已經冇咗好多，冇得出街，又冇得去玩，又冇得去食嘢，係咪？又冇得去影下相啊咁樣，你知啦，而家啲 social media 要好需要影下相啊咁樣，又冇曬啦喎。咁啲朋友又唔可以見面啦喎，好啦，咁去到一啲職業嘅婦女啦，咁可能佢哋如果淨係職業婦女咧，又要面對個轉變，因為有好多嘅 home office 啦，咁唔係個個都咁叻嗰啲即係 technical 啊各方面嘅嘢嘅科技嘅嘢，因為面對好多壓力啦，又可能面對好多嘅裁員啦嘅壓力啦，或者係減鐘時嘅壓力啦，好啦，去到啲媽媽啦。好似即係阿 Heidi 咁，又要翻工啦，又要照顧小朋友啦。哇，其實咧，所有嘅嘢都係發生喺你身上，你有冇發覺？同埋小朋友，你對住佢多咗時間，你平時都有幾個鐘頭可以 free 下啦。而家你係情對住個小朋友，加埋你又要對面對工作，又要面對家務，係咪？所有嘅嘢都喺你嘅身上發生，所以咧，你嘅壓力係特別大嘅。 哇！聽完我直情覺得四個字嘅就係感同身受啊，同埋咧，所有人都有呢個感覺。我哋隔空咧，即係要一人你攞杯咖啡，我又攞杯嘢，我哋要 cheers， 因為為大家加加油啊，好唔好啊 ？Cheers 啊！ 所以咧，大家要放鬆，好似朱海婷話齋，飲杯咖啡 ，relax， sit back， 跟住啦，食唔好咁緊張。总之小朋友嗰啲功课咧，由得佢啦，乜嘢都会发生嘅，而家系咪啊？即系连咁样嘅 pandemic， 咁样嘅大流行都会发生嘅，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紧张，最紧要就系健康，一定要健康。 好，多谢婉华嘅分享吓。嗱，今个礼拜我哋倾到呢度，但系咧我哋系有不同嘅话题都未倾，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亲亲靓猪妈，有我嘅嘉宾啊，李婉华小姐。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碰到太高 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心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偏僻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一点矜持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练出新一种快乐秘诀。When you are by my sid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Yeah.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Just listen to me, come to me, dance with me. 幸福都有种愉快情操 yeah. 最向上，心向下，颠覆一切无神经，得进世界倾诉，一边假正经，一边想碰到。 好啦，听过 Dusty Bottle 嘅呢一只叫做 Break It Down。 系啦，原本九点半钟之前咧就会有港台嘅追踪电视三十一嘅环节啦，系咪？但系咧，嗱，听日咧就 DSE 打气加油站啊嘛，咁所以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呢个环节就谂住加重料喎，系啦， 咁犀利添， 冇错啦，就直头咧系讲今日同埋听日嗰个嘅到底系啲咩精彩嘅电视节目啊，所以特登啊今日特别啲啦，喺呢个九点半钟之后咧安排俾大家啊，转头咧就可以听下啲咩介绍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公共服务，另外文凭试中文科今朝早开考，有47000几人应考。运输署话，各专营巴士公司今日起恢复繁忙时段的正常班次。多项政府服务陆续恢复，包括居屋的简楼服务，运输署恢复驾驶考试的路试，社署的社会保障办事处和律政司的公共服务等恢复正常开放时间。政府大楼和场地会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入口处为所有人士量度体温，提供酒精搓手液，设置消毒地毡等。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一个实验室，要求蓬佩奥将证据拎出来展示给全世界，说蓬佩奥当然拎不出证据，他最清楚自己是在说谎。社评批评美国政府正是以罕见的力度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试图打乱全球抗疫的努力，将科学问题变成由政治驱动、情报加料、外交指控的攻击链，做法不单止反科学，而且肮脏。蓬佩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大量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一间的实验室，又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专家似乎都认为疫情源于人为因素，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一点。被问到情报部门的结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或者基因改造，蓬佩奥就并没有提出质疑，说自己看过相关内容，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得到错误情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年底前会成功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期望学校可以在九月重开。特朗普在福士新闻一个的节目中表示，非常有信心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获得疫苗，敦促学校在九月份重新开放。纽约州早前宣布所有公立学校今个学年提早结束。 月底之前会决定是否容许暑期班重开，而希望在下学年重开的学校要先拟定计划，经州政府批准。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积极找寻竞选拍档。一项的民调发现，曾经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麻省国会女参议员沃伦最受民主党人士欢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发现，沃伦获得大部分白人、自由派以及是黑人选民的支持。有 71% 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沃伦是需要被考虑担任副总统的人选。有 36% 的受访者认为沃伦会是自己的第一选择。拜登目前的民望仍然领先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路透社今个星期的最新民调发现，拜登在全国的支持率有 45%， 特朗普就获得 39% 的支持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11点，跌831点，总成交金额117.8亿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5元，系跌12.2；友邦保险69.4，跌2.5毫半；阿里巴巴189.5，跌7.4；中国平安77.25，跌2.4毫半；中国移动60.2，跌2.2毫半；建设银行6.14，跌1.8；美团点评101.7，跌2.1；新洲国际86元，跌4.35毫半。港交所是啱啱转咗，系港交所系跌咗出十大嘅港活跃港股。工商银行5.09元，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75，瑞士法郎0.963，加元1.413，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89美元，卖出1,69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燕玲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一段是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门市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的，车龙排到去兆康港铁站。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入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院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是近东港中心，而反方向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釜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南行去海旋门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富荣花园。惠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都是排到去小康港铁站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将军澳宝康路宝顺 将军澳宝顺路宝康村去调景岭，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而家呢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同埋中英文考试取消咗。但是即使外界发生什么事都好，你们坚持自己读书的信念，博仗就无悔的了。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这个钟数有我彭仔程振鹏就打个电话俾罗启新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啊，星期一晚咧有节目之余咧，都要请阿 Cousin 咧，顺便讲埋听晚星期二晚啊，因为听日咧就有 DSE 打气加油站啊，所以咧就会暂停呢个追踪三十一嘅，所以就今晚一日咧就讲埋两晚嘅节目啦。 系啦，咁今晚铿锵集咧就叫隔离的日子啊，咁就今集咧就访问咗三个确诊者啦，咁啊了解佢哋咧呢段患病嘅经历啊同埋感受嘅咁样，咁大家咧就系又庆幸啦，佢哋就系冇事啦，咁啊亦但系咧亦都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即係而家大家咧都好中意用呢一句嘢嘛， 係唔可以鬆懈啊！ 係啊，但我諗啊，掉以輕心其實真係聽好多啦。究竟係點樣嚟嘅咧？等我研究一下先啦。 點解唔掉以第二啲心係咪？ 係咯，嚇咩叫輕心咧？咁樣咁另外啦。有一样嘢咧，就今晚呢个自在八点半咧， 日常八点半，点自在法啊？ 你知啦，咁啊有好多人咧就会行山啦，咁行山嘅时候可能会做好多唔同嘅嘢啊。咁啊有一个咧叫 Serena 咧，同佢妹咧 Scarlett 咧，就去行呢一个咧港岛嘅柏架山啦。咁啊见到一啲叫吊车石等，咁原来咧。系，我都唔知啊！原来嗰阵时1892年咧，就兴建咗咧一啲人坐嘅吊车啊！ 咁喺呢个1892年啊？ 1892年啊！ 哇，系真系 呢 个好远古， 应该系世界上第一条载人嘅吊车嚟噶。 但喺香港喎、 啊，系啊！但系原来喺1932年咧已经拆剩啲吊车石墩喺度啊！ 哇，当其时已经有咁嘅技术啦。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咧，佢哋咧就有啲咩咧？佢啲即系你知啦，即系唔知系咪冇嘢玩啦吓，咁、咧就去同啲石等改名噶。 哎呀， 啊你会如果你改名会改咩名？嗯，你叫龙等啊，叫劲你唔应嘅龙嘅你咁样。 咁又唔好咁讲，咁样唔得啊！即系好似影响咗有一啲嘅朋友咁样啊。 系啊，咁啊或者系 你话当佢鱼嚟嘅嗰条龙等就话即系 叫大等啦、啊、咁样，大家都又会影响到人啊。 即系有排等嘅咁样。 系啦，咁啊跟住咧，我要同大家讲个唔好意思先吓、 啊， 因为咧我喺过去嗰、那个假期咧，我真系咧睇追睇晒呢一个斗快到星洲啊！ 哦，已经睇埋啦。 咁咧就今個禮拜咧就即係今晚咧就會鬥快去柬埔寨啊！ 哦， 咁我之前咪話咧有一對即係 couple 嘅， 係啊係啊， 原來佢哋咧真係 partner 嚟噶，係生意上嘅 partner。咁但係佢哋咧大家都細細細留曬長須又攬頭攬計咧，咁我真係以為佢哋咧就係呢個嘻嘻嚟嘅。 哦，點知？ 其中嘅一個就如果我贏到嗰二萬磅嘅時候咧，我就會買架旅行車咧，同女朋友咧一齊咧，咁咗去邊度玩咁樣。 原來有個美麗的誤會， 誤會咗啊！咁但係咧，喂，即係原來幾刺激嘅喎，見佢哋咧。有陣時咧就領先咗之後咧就不如玩下先啦。一個屈美十咧，可能一個錯嘅決定咧，就俾人哋咧從後趕上啊！ 即係爬咗頭啦，俾其他隊伍。 係啊，咁 啊都係，如果係唔好睇唔精彩嘅，我哋買嚟做咩啲外購片？ 啊、 你俾佢審計處投訴㗎啦，又 哇！咁即係尤其是咧，啱啱上個禮拜嗰集咧，如果大家去重睇嘅話咧，佢哋去到中國啊嘛，咁又去到中國咧就你熟悉嘅中國，原來對於好多外國人嘅眼光嚟講咧，佢覺得咁樣 係好神奇咁樣係嘛？ 係啊係啊，特別係啲火車上面設施。 好啦，咁即係星期一晚都有得睇啦。 係啊， 幾多點啊？ 今晚今晚嘅九點半。 係，今晚九點半。 咁去到聽晚九點半咧，有個新嘅節目喎，叫做《三十年戰爭》，裏邊講嘅嘢咧，哇！我完全陌生。阿彭仔你就 佢講邊三十年啊？ 係啦。我哋聽好多啦，就算歐洲咧嘅戰爭，我哋都係至多係聽下啲一戰啊、二戰啊嗰啲，係咪啊？咁原來咧有個歐洲戰爭咧，就係1618年至到1648年嘅。 哇，十七世紀喎、 哦。係啊，咁嗰陣時咧就鐵器時代啊。咁嗰陣時原來咧發生一個戰爭啊。咁佢嘅戰爭咧開始嘅地方咧啊，咁咧就我哋咧都幾熟噶。成日都聽噶 乜嘢 嚇？咩波希米亞？ 哦， 咁但係我哋聽熟首歌啫。 波希米亞，我諗起嗰啲嘅時裝嘅裝扮啫。 係啊，波希米亞人生啊，嗰啲歌曲咁樣嚇。咁原來裏邊咧就係同呢啲叛亂分子啊咁有關係嘅。咁如果大家覺得都想睇下咧，究竟喺呢一個十七世紀嘅時候咧，歐洲啊發生啲咩事咧？即係又同今時今日嘅歐洲咧，會唔會扯上關係咧？不如合係咪合久必分啊，分久必合啊咁樣啦嚇。 咁啊呢個全新嘅節目叫做咩名話？ 叫三十年戰爭。 好，咁留意住啦，都係今晚同埋聽晚港台電視三十一嘅選擇。 亦都希望聽日啲考生咧順順利利啦。 好啊，多謝你嘅祝福啊，劉啟新啊。好，咁下次再傾過，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線，我的享樂時代。 除了看电视之外都还有其他享乐的方法的。 是啊，其他享乐的方法今天早上就问一下 O 有什么介绍了。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这么多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早晨。 是有什么正事益下我们啊？ 是讲完考生。就講下母親啦，不如係咪？ 好緊要啊！ 母親節、哦，今個星期嚟緊咯。 係啦，咁啊，先問下兩位拍檔先。母親節即係小白，你又要服侍兩位母親啦、啊。咁樣你身邊嗰位又係母親啦、啊。咁 你自己對上嗰位都係母親啦、啊。咁依雙重嘅母親節，有冇諗住點去 plan 下喺禮拜日嘅時候嚇、 啊？禮拜日梗係大家都係視像啦。 視像係嘛？都係視像係嘛？ 係 。褪後一個禮拜咯，你自己個心入邊，可能五月中以至六月頭嘅時候先再母親節慶祝翻，補慶祝咁樣係嘛？ 唔係，因為而家咧人多，大家個心又有少少擔心，又唔想話喂咁快就鬆懈啊。雖然母親節啫咁樣，就是、因為你愛佢哋，所以先至想佢哋更加健康啊嘛， 保護佢哋， 保護佢哋，唔好出去啦，係啦。 咁啊，平時咧 ，Barbie 可能都會收到自己個小朋友送俾你嘅一啲禮物啦，就係屋企或者學校嗰啲勞作啊，即係嗰啲咧就 畫幅畫咁咯， 係畫幅畫嗰啲咧，或者會整朵太陽花，攞啲紙杯紙碟嗰啲整咧，跟住叫啲細路仔 冇啦，佢個女 K 温都冇乜點讀過書， 係啦， 即係陰公道， 翻咗差十二日學咋小白，你知唔知啊？我刚數過啦， 都未有勞作功課送俾你我， 幾多錢學費一個月咧？真係。 学费唔知可唔可以回赠啊？ 冇啦， 咁啊，真系 有冇积分储嘅嗰啲幼稚园？ 可能真系可能储翻啲积分啊，换下机票都好啊，横掂都冇学翻咁样。不过疫情总会过去嘅，咁啊，今个礼拜如果要 plan 下啊，点样庆祝母亲节嘅话，有两个方法啦。咁啊，短短呢个时间啊，第一个讲咗食先，咁啊，有好多唔同嘅酒店咧都推出优惠。嗱，平时咧母亲节啊，讲真啦，你都好难 book 到位噶啦。咁但系咧，今次咁日啊，咁啊疫症嘅缘故啦，咁好多嘅酒店咧都会做八折优惠啊，以至七折优惠啦。咁大家上网就揾到嗰啲早鸟优惠啊，即系 early bird 咁样啊吓，咁啊可以平少少啦。哇，好多咧都用花胶嚟做噱头喎。咁啊，因为花胶都养颜啊嘛，同埋即系俾妈咪可以啊护下肤啊，有嗰啲燕窝嗰啲都有提供嘅咁样。我有阵时喺度谂咧，其实妈咪咧到咗呢个年纪啦，都有一颗少女心嘅，可以嘅话咧，带妈咪咧去啲靓啲嘅餐厅嗰度啊，度过一日咁就 very good 啦咁样。嗱，我讲下我自己今个礼拜有机会点同阿妈一齐过啦。 好啊，好啊，我好想听呢啲啊。 系啦， 难得你唔会保持神秘啊。 系啦，啊，我先开咗先。如果天气许可咧，好想做呢一件事。其实咧就想同啊， 唔通又系大美督？ 哎，唔系大美督，我好少入你个范围嘅，你管辖地带。 即系唔系咁讲，但系真系太多人入嚟啦，你知唔知？ 冇，我好少入你管辖嘅地带噶。你见我一年都冇乜点去。记得上个礼拜咧就话去盐田寺啦，今个礼拜咧去另一条咧嘅渔村就系大澳啦。咁啊，因为咧早前啊 Netflix 咧个原创节目都揾咗大澳一间餐厅做主角啊吓，咁啊都证明系好劲抽下啦。咁啊，因为大澳咧嗰度有一间好古色古香嘅酒店啊，咁睇翻咧入边有一间， 我有去过， 我都有去过。 喂，嗰间叫碌口。碌鸠嘅地方啦，咁样啊，系啊，嗰 英文嚟嘅、 啊， 真系啊， 我特登读到中文咁样，咁令到大家可以模糊下 字。读翻英文啦，读翻英文啦，系啦、 啊。喂，嗰、那个地方咧，有啲似温室，同埋有啲唔似香港嘅感觉啊！如果你哋有去过咧，度过一个 欧陆 feel 嗰个啊， 系啦、 啊， 佢唔系叫做欧陆 feel 咧，应该都算系嘅 欧陆 feel 添啊，直情。嗰間 佢有啲咁嘅裝潢咯， 係啊係啊，跟住有啲風扇喺度喐下喐下咁樣噶嘛。 啊，你哋兩位都真係有去過喎，其實嗰度可以度過一個， 嗰陣格仔地磚添。 係啊係啊，喂，小博你都幾有記性喎，即係嗱。格仔地轉啦、天空嘅吊扇啦、咁樣，呢啲都係咧嗰間餐廳嘅特色嚟嘅。咁啊，大家可以去呢個大澳嘅文物酒店入面咧，就會有見到呢一間餐廳啦。其實同阿媽飲杯咖啡咁樣食嚿 cake 咁樣，可能咧已經係母親節咧最正嘅一個享受嚟嘅。咁可能你話喂，媽咪唔中意啲西式嘢、傳統啲咁樣，咁當然入翻去大澳嘅漁村啦。咁啊喺翻嗰啲魚排嗰啲附近咧，你就會發覺啊有好多美味嘅食品嘅。啊，考下兩位先，大澳嘅名物係乜嘢啦？ 蝦醬啊！ 系啦，嗱，蝦醬炒通菜，咁當然要入翻去鋪頭入邊食啦，或者蝦醬炒飯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大澳咧今時今日咧都有好多叫做新興嘅小食。 喂，但蝦醬呢排賣曬喎，你知唔知啊？ 係啊，我講嘅呢個蝦醬賣曬呢一樣嘢係，但係佢哋已經補翻貨啦，喺禮拜六日嘅時候。 哦，即係已經好快又再生產咗一批出嚟啦。 大澳嘅朋友就因為咧生產蝦醬咧就唔係生產威士忌要等十年八年先有一次，咁佢哋咧可以即啤出嚟嘅。咁當然啦，品質方面你又唔好問我啦，我唔係蝦醬嘅專家。不過咧入到大澳咧，你可以食下唔同嘅小食，包括咧一啲滷水魷魚啊，嗱呢個咧都係好耐冇食，同埋咧佢哋最著名近排咧排隊排到開行嘅就係 滷水魷魚啊， 拳頭咁大 嚿 嘅，唔係魚蛋，係沙翁啊！佢嗰啲沙翁咧，你係 live 咁樣，即係現場睇住佢做啦。佢先將嚿染咗炸粉嘅面團咧，就擺落去個大嘅炸鍋嗰度或者炸鍋嗰度啦。咁炸完之後咧，咁就去翻面嗰度咧，就染一浸咧砂糖。咁如果你咧想食到自己肥啲嘅話，你可以狂叫佢染嘅，即係染砂糖。 有冇代糖嘅呢啲？ 咁冇啊，全部都係肥胖嘅物品嚟嘅。 我一諗起佢講咁大嚿沙翁，我即刻計緊入面有幾斤糖咧。 係啊， 拳頭咁大個沙翁，真係好誇張啊！呢、這、一個 一二百嘅咯，個卡路里 好勁喎。 咁唔止啊，四百都嚟啊，淨係個沙翁， 我 一二百都一係唔夠啊。 十 K 喎，嗰度跑步要。 係咯。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嗱，你食完好嘢咧，仲可以去大澳咧上边啊，一个又系厄拉嘅景点叫釜山啦、啊，即系正所谓 运动场嗰、那个。 虎山有虎偏有偏向虎山啊，虎系老虎个虎， 老虎个虎 系啦。但系咧，其实佢系难度系数咧，喺嗰、那个鱼龙柱个行山嗰度咧，系一粒星嘅咋。咁、 哦、 所以咧，同阿妈去行咧，咁就非常好啦。 个名又劲啊，虎山 系啦， 系 咪先？ 但系其实好流嘅，同埋佢旁边咧有啲红色嘅围栏咧，俾大家影相咧可以影得几壮丽吓。特别咧，佢系可以影到个直。照嘅，即系太阳落山嗰个位咧， 即系日落， 又可以系啦，又可以影得比较壮丽一啲啦。咁咧、哦、呢个咧都可以话系咧今个星期啊，有机会如果带妈咪出去行下咁样，可以行下边度咧？大澳可能系你心目中嘅选择、嗯。 哇！但系我之前见嗰啲蒲台岛啊、嗯、东龙岛啊。 都塞爆人系嘛？ 都塞到好犀利喎！ 都塞爆人，都真系唔知今个礼拜会。 你话母亲节，大家仲唔借题发挥啊？ 系咯，我相信会更多一家大细嘅出动添。 咁、嗯、冇办法啦， 留意住啊，大家 早啲去，早啲走啦，咁样啊。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分享就系咁多啦。希望咧，如果喺大澳见到啲听众，都可以打个招呼啦。应该天气如果系好咧，都冇影响阿澳呢个 planning 啊。带阿妈出去行行走走，玩玩睇睇啦。 睇下大澳见唔见到 O 神啦吓。 好啊。来自 Eric Kwok 的这首作品叫做 Rip Bo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啊？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对了，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黄小姐是不是在这里啊？ 喺度，早晨。 早晨、 哎，我知道你有屋企人系咪生日咧？今日系咪正日啊？ 今日咧系农历嘅4月12日啦，系我爸爸咧就正日嘅87岁生日嘅。 农历正日，哦，恭喜晒啊！ 恭喜晒！ 系啊，福如东海啊， 寿 比 南 山，最紧要 謝謝 身体健康最紧要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咁本身系咪同爸爸一齐住噶？ 唔系噶。 哦，咁会唔会去搵佢同佢庆祝下咧？ 其实咧，大伙儿咧就已经喺星期六嗰日咧就同佢庆祝咗。咁嗰日佢好开心，因为咧所有人都齐晒。 咁、哦、好啦。 咁包括咧，佢今年有第一个嘅孙新抱啦。咁、那个外孙女咧，亦都喺第二度翻咗嚟，仲带埋男朋友去。 哇！咁安乐晒咯，真系。 系啦，所以佢好开心，仲、感动到流眼泪。 哎呀，好感动啊！你一咁讲，我都个心都。 等佢高兴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样咧，爸爸咧其实就冇咩特别嗜好嘅，咁佢咧平时都系打下卫生麻雀，同埋风雨不改咁样去饮早茶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关系啦，咁喺农历新年之后咧，就已经冇得去同朋友打卫生麻雀啦。咁就净系逢周末咧，就阿哥啊细妹咧就翻去同佢同埋妈咪咧就打牌啦。咁就 啱啱四个 茶啦，系啦，咁饮早茶咧就因为爸爸咧就近一个月身体有抱恙啊，咁就呢、這个风雨不改嘅习惯咧都未做到， 暂时改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就同爸爸讲，我哋皇家总动员，全部人都希望爸爸可以早日康复， 就开开心心再做翻佢平时中意做嘅嘢， 啱啊，系啊，咁我哋都喺度咧，就祝阿细伯身体健康，想做乜嘢、想食乜嘢咧，就可以去食，可以去玩，啱唔啱啊？ 系啦， 系 多谢你， 日日都开开心心系最紧要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你都揾咗只歌送翻俾爸爸喎，系咪啊？ 系啊。本来想住揾打着英雄传嘅，不过呢可能你哋揾唔到啦，咁而家呢就送埋俾妈妈，因为下个礼拜又母亲节啦，咁佢哋两个都好鍾意听呢个汪明荃嘅万岁千山总是情啦。 咁啊啱啦，爸爸妈妈一起听下呢一首歌啦。 分分钟可以喺屋企一起唱下添啦。 係啊，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你电话。 好，拜拜。 拜 拜。拜 拜。柔情似水，爱共永。 曲咧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小白，我哋听日再见咯。 系啊，明天啊，准时晨光第一线再见啦， 拜拜。